11.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880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56点，跌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信义光能3.73元，跌4毫；港交所266.4元，升2.8元；腾讯控股系332.4元，升3.4元；工商银行5.8元冇起跌；中国平安87.25元，升5仙；盈富基金27.8元，升5仙。信义光能系3.75元，跌3.8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9.815，瑞士法郎7.853，澳元5.36，加元5.843，新西兰元5.092，欧元8.7989。每百日元对港元7.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428。日经平均指数报21063点，跌60点。港金现价报1252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41.92美元，卖出1342.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嘉慧首先同你讲新界区粉岭公路出翻九龙咧，跟住南华埔快线有坏车阻路啊，一大挤塞，龙尾就去到鸡岭回旋处。就受到坏车阻路影响，粉岭公路出翻九龙咧，跟住南华埔快线咧系封闭噶，一大挤塞，龙尾就去到鸡岭回旋处。较早前东区海底隧道咧南田出口跟住收费广场慢线嘅交通意外咁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咧，因应道路情况啊，金钟嘅天华道来回方向仍然都是封闭的，部分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回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翻油塘咧，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牛头角港铁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毒后驾驶无论有冇影响你嘅驾驶能力，都系违法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莫莉亚，佢就系我哋今个礼拜嘅敏感人物啦。你睇下听唔听得明佢讲咩？ 大家好，我是赵小诺，耳的笑听，请热狗扯安，明日头执9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吓，可唔可以讲多次啊？ 你都唔识潮州话，讲多10次你都唔明噶啦，叫佢讲次广东话你听啦。 我系周秀兰，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李敏、崔洁彤、莫莉主持嘅《敏感时刻》。 食物重原味，正食肉均用分味，食物淡调味，健康三小食出经理。同去 Yes Ma， 蔬果同寻美味，愿意分。撑星卡，少有现状，跟我去追寻。若要低啲，只悭营人，我食尽八方。以星卡有型餐厅，营养清旺。 想更有型，上网搜寻卫生署星级有型食肆，食得健康啲。 健康香港2025男士健康资讯。 前列腺癌是香港最常见男性癌病之一，每29名75岁以下男士就有一人患上，情况有年轻化趋势。医生可以透过前列腺健康指数 PHI、前列腺特异抗原 PSA 血液检查以及磁力共振 MRI， 帮助筛查较高风险的病人做穿刺活检。 香港电台守护男士健康。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胜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爆出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黄队喎， 顺服不倒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丰收嘅听众，早晨。 系啊，广告俾雷劈个报告先，我真系要。 系啊，大家真系要小心啊，做得衰嘢多嗰啲啊吓。 但睇唔出嘅出面个天气， 咩啊？都落雨，地下都湿晒噶。我头先去到呢个九龙塘， 而家翻嚟冇咯。 你迟啫，翻得翻早啲就有噶啦。 早啲俾雷劈咯。 系啊，你真系要小心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去到今日嘅10:15，唔知会唔会。系啦，唔知会唔会现场大家留意住啊？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啊！ 系啊，我琴日咧终于体会到咩叫做大安旨意咧，唉，结果就执输啦。 系、哦、咯，但系你长期你做完个宗旨都系大安旨意，天跌落嚟当被冚嗰啲 friend 嚟噶， 其实都冇乜失望，唔失望噶嘛。 都唔系，我觉得反而我觉得高兴，即系你都知啦。我上次多得两个拍档提醒我咧，当我想话、哎，我想换个部手机啦，咁样， 系啦，你以为12号啦，系咪？ 系啦，经过咗 14， 系啦。 例如啦，12号系发布， 系啦。 跟住咧，我话喂，14号啦，过两日啦，我都唔系咁样。 唔紧要啦，其实而家无论你即系咩人都好咧。都可以好容易话俾人听，你哋误会咗啫，系咪？我讲得唔清楚，系我讲得唔清楚，你哋误解咗我啦，系咪先？ 咁系你讲得唔清楚定系误解你咧？ 主要都系你哋误解啦，咁梗系啦。呢个时候 你要开个记者招待会咁咗先啊！ 都系你哋误解我啦。 9点又开，9:03又开，11点又开，啲记者好忙噶。 好忙啊，系你哋误解咗啫。 系 啊，咁咧，之前我话一路想换嗰部手机，嗱，我唔系贪慕虚荣噶。我买嗰个牌子啊，我敢讲啊，十个里面有九个都冇用过噶， 系咪先？其实我冇听过，我唔知道。 你直接冇听过啲，唔系佢出电脑就好多嘅。 啊，都我都 出出出出电脑， 我谂系我嘅问题，对唔住，我做错。 一定系你嘅问题， 一定我嘅问题系啦。但系我本身唔系好认识嗰啲电话科技嗰啲， 你 净 识嗰部嘅啫嘛。 系啊， 系啊。 搞到出差啲人成日都话你唔好做孤岛啦，咁样又似。 发生咩事咧？ 咁你都坚持噶嘛？ 咁我唔系贪慕虚荣啦，嗰个牌子又唔系嗰啲大品牌，得好紧要。 其实我唔明点解今时今日你都仲咁坚持。 唔系佢 初心咯， 唔系啊， 佢初心啊嘛， 系咯， 啊实不相瞒，我初心都系同台湾，都系同台湾有关嘅，我初心一样啊，同我哋嘅最高领导一样， 好敏感， 无忘初心都系同台湾嘅电话案系有关嘅。 咁咩事？ 我呢个牌子系台湾噶嘛，所以我坚持。都是要去帮衬佢嘅， 中意人哋个镜头啫。 系啊，镜头可以反出嚟噶。 你成日讲都唔知讲咗几多次个镜头可以反出嚟，咁做咩啫？买个电话啫嘛，买唔到啊有。 唔系啊，我去到我谂住咧，一定系买到噶啦嘛。点知当我同佢讲话，请问有冇呢一个电话嘅时候，佢话你有冇订啊？咁样我话唔系嘛， 系咯， 好巴闭喎而家。 我听到新闻话要订货喎。 我话你话嗰啲，唔系咯，人哋接受预订系咯，嗰啲就抢啫。我冇见过排队噶，你冇呃我，跟住我话吓要订，咁我冇订到。佢话哦，如果你冇订嘅话咧，跟住佢攞部手指笃一笃个电话，笃笃笃笃笃，你最快应该咧啊，冇错，真系名副其实头七先有。 系啊， 我唔系啊嘛，呢部电话又咁巴闭， 头七先有啊。 你咧？ 睇你个样，系咯。对你买啫嘛，唔系我买。 你头虱都冇啊！你拗爆个头都唔会有啊！ 好啦，我尾七先有啦咁。 好啦，咁犀利咩？跟住佢同我讲翻说话咧，佢就话都真系估唔到啊！佢话咧，佢有大激素同细激素啊。我大激素 唉，估唔到订到爆晒。 其实系咪入货太少啊？ 系冇错。 我谂呢个一定系一个原因嚟嘅。 系啦。 同埋有阵时咧，佢哋要造势大会啊，即系而家任何好多唔同嘅牌子都系嘅。首先第一轮，我唔好俾咁多现货大家买到。 唔系个个有先， 大家觉得唔矜贵噶嘛？系咪先？ 我谂就唔会啦。因为你如果我唔翻嚟讲嘅，你有冇听闻过呢部机订到冇货？ 唔知咪系咯。新闻咯，咪就 冇。冇啊，因为好明显咧，就系佢哋嗰个厂咧，都系又系低估嘅数字咯。 系。 唔准确，低估咗数字啦，好罩忌啊！呢啲一低估数字， 罩忌呢个大潮流嚟嘅，有边个估得住啦？而家 佢估唔准， 大约数啫嘛，又冇又唔听 数，大约数争100万噶系嘛？ 我话如果争咗可能100步啦， 差噶嘛， 系啦，可能佢估计少咗就争咗100步啦。即系佢而家同我讲咧，嗰个 sales 同我讲咧，佢话细激素嗰部咧，本来讲紧咧话琴日会有货噶，佢话而家都要再延迟多一个礼拜，即系话咧第一浸咧都冚唔到条数。跟住我话咁，但系而家已经知道咁多人订咧，点解你哋仲系嗰度仲未有货？佢话嗱，我哋做打代订嘅啫，不过我哋估计就佢哋自己都估唔到咁好销量，因为佢都话系喂大佬呢个牌子平时边会有人抢噶？佢真系讲到咁样。佢话即系，所以咧严重低估数字，错误判断民情，连续两次嘅激素佢都估错咗，因为细激素又估错，大激素又估错。我系谂住买大激素，我今次我听咗阿祖讲啊嘛，佢话唔好悭啊，买个大 啊 咁样。 唔系你成日见到你外唔知又话冇位啊，又话跟住你本身你成日都冇电啊。首先个电 系，我今次呢个大电量添啊，你知唔知啊？ 系咯， 我今次终于系叫做有容乃大啊，我决定买个大。容量嘅，同埋大激素嘅， 应该试下大噶啦， 系。系啊，咪因为我预估咧，即系未来嘅日子，我都要不停上去影嘢噶啦，边咁快完啦？咁如果我部电话已经首先完咗咧，我咪又影下啊，唔影啦，收埋啦咁样。 不过你攞翻部大头龟， 我都系咁话， 攞部相机出嚟影下嘢啦，不如你。 唔系啊，真系好，所以我觉得印象好深刻。我最后咧，我都系话好啦，我决定落订啦咁样。 咁几时先至会有货啊？ 咪就系七月七咯， 七月头 啊。系啊，错过咗七一噶啦，已经。 我唔怕。 系啊。 总会有噶，七一年年都 有。哇！你而家讲紧先至嚟18号啫，你琴日17号去订， 我都话佢系要夸张 喎。因为开售之后第二日啫噃。 都系嗰句啦，其实根本就少人买，人哋都唔知有呢个货，所以唔入货啫嘛。有人有当宝咁样。 啱啱啱。 系啊，我唔系话你，我话好多人啊。 最后订出个估计错误，你明唔明啊？而家 估计错误呢啲系大旋律嚟噶呢个。 但 系 后来个 sales 都同意咗我讲法，佢本来咧叫我买嗰啲三叔嗰啲嘢噶。跟住我最后咧，我坚持，我就即系不订不退，系啦，我就同佢讲话唔得，我都系要订。跟住佢又主动同我讲话，咁就系几得意嘅，个镜头式反转嘅，我都觉得几新鲜。跟住话哦，佢都几识讲嘢嘅， 系咪咁点啊？佢都要受翻 你 咩？ 系啊，所以佢都即系 决定做俾生意佢做咯。 系啦，佢与时并进，我都觉得咧符合最近呢几日啲潮流趋 势 咧， 吞下太啊，后来又转 头风。但系呢几日嗰啲咧，话你真系。嘅睇迟两个钟头新闻，你跟唔切噶，真系。 跟唔切， 究竟系边？究竟系边个讲紧咩啊？ 我记得嗰阵时咧，大台个节目叫《爆笑急转弯》噶，即系 记得 系啊，嗰啲即系综艺节目嚟嘅，大家喺度讲下笑啊，嘻嘻哈哈咁样，好似有郑中基份做咁样，叫《爆笑急转弯》。我觉得呢五个字咧，对于呢几日咧，我哋睇新闻嘅时候咧，本身一件好严肃嘅事啦，大家都好正面咁去面对嗰件事。 或者本来好紧张噶嘛，睇到 系啦，个气氛好紧张噶嘛，但系呢几日管到哇你咁讲嘅。哇！喺你咁样讲都得，真系爆笑急转弯。 跟住你再对比翻之前嗰啲片段，啊拼埋一齐，一定系孖生嘅。佢两个应该唔系同一个人嚟嘅，只系孖生兄弟啫。 好多噶，有啲姊妹都孖生噶。 系啊，有孖妹有孖仔啦，最紧要都系咩啊？孖孖声嘅，而家真系会。哎呀，雷公消失咗啦！雷公消失咗啦吓。呢只歌我谂送俾所有呢几日睇新闻睇到只眼突晒个口擘到好大嘅，冇嘢嘅，一切都只不过系估计错误啫。 是必心，应何变得自大？在这夜做出古怪动态，是应该能令我矛盾中糊糊涂涂，是好是坏，不可理解。在抉择，分手也不寂寞。在抉择，自己不会入死角，找一个人代替代替他，谈性谈性，能更欢乐。 多的矛盾，与我热吻是日落，投入了便快乐，应该开心的没什么，只得到痛苦，要责备的人结果想反离我，但乎应该珍惜的没什么，比我辜负，计算自己情感变倦，估计错误。分手也不寂寞，再推测自己不会入死角，找一个人对替来替他，谈情谈情能更欢乐，多的矛盾与我热吻是日落，投入了便快乐，应该开心的为什么，只得到痛苦，要责备的人结果想反离我，叹乎应该珍惜的为什么，比我辜负，计算自己情感变卷，估计错误。 嚟緊呢七月呢其实会有两个大日子㗎。一个当然就係七月七号啦，我可以攞到部手机啦。 哦，咁呢件事对于所有香港嘅市民嚟讲都係唔重要的。 所以我都係讲下小音我都即刻停咗啦。咁仲有两个日子嘅，一个当然就係七月一号啦。係啦，因为回归嗰啲即係纪念日啦。咁仲有第二个日子㗎喎。 咩日子呢？ 七月二号。 七月二号。哦，呢个紧要啊，呢个。 咩日子？ 我知道嗰日如果呢你要登记做选民嘅话呢，嗰日呢就係截止嘅日期啦。 last day, last day 啦吓。咁啊，我哋三个你哋有冇已经系登记做选民噶、嗯？ 我话俾你知，我唔知登记咗，因为我转咗地址。 系啊，我想问呢个啦。 琴日咧，因为我就收到一啲嘅消息啊，即系一啲嘅群组里面啦，就有啲嘅朋友咧就系话，喂，大家要留意、哦， 系啊， 有几类嘅朋友咧，譬如可能如果之前咧就系呢个选举登记处啦，佢有寄到嘢俾你，但系你咧冇确认到啊之类嗰啲咧，话就话咧有成46000名嘅选民，因为冇回应到选举事务处嘅查询查。 查 查询信件，又或者确认住址，佢咧就被取消咗登记。亦都有一啲咧就好似话咧，咦，我好似换咗智能身份证，即系新嘅身份证啊嘛，新智能啊嘛。你换咗之后咧，有啲人咧就会话，咦，好似搞到咧佢哋嗰个选举资格咧就被取消咗。其实我哋今日咧面书嗰度咧都收到一位我哋嘅听众咧就话有咁样嘅情况出现咗。 系 咁样咧就提议大家，咦，点解嗰个选举我哋嗰个选民登记会无端端被取消噶？大家应该要上网啊 check 清楚。因为如果你 check 咗发觉，如果你系被取消咗嘅话咧，七月二号之前你想补申请翻咧系可以嘅， 系啊，可以。但你要知道，原来自己可能已经失去咗资格咯。如果唔系咧，又大安旨意谂住实有嘅。 我一见到咁，我琴日真系自己即刻上网 check 下，可以教大家点 check 嗱，好简单嘅啫。就算大家冇嗰个网址啊，各样嘢，我系咁 search 嘅啫。 点样 search？ 如何检查自己是否选民？ 系啊，睇下仲系咪资格。 系啦，跟住咧佢就会有唔同嘅 link 出咗嚟啦。其实我咁样 search 呢几个字啊，第一条 link 咧，跟住你 click 入去嘅话咧，你就可以登入翻，即已经系政府嘅网页嚟噶啦。你就可以输入翻一啲你自己嘅个人资料啦。我冇记错咧，你个全名啦，你个身份证号码啦，甚至系你个电码都要输入埋嘅。 即身份证下边嗰个编码啦， 系啦。跟住咧，我琴晚都要见到咁，即自己都会惊，因为我咁啱我又有补过资料嘅，咁我又冇收到任何嘅信件话我收到你，因为我系寄出去嘅，冇收到话系咪即系咪收到啊？系咪嗰个手续完成咗啊？嗰样嘢咁样。跟住我 check 翻咧，我系选民嚟嘅，喺里面嚟嘅，我就冇问题。 哦，因为我老爷奶奶都收到啊，话唔使你去啦，我哋都冇换地址咁样。咁 你要留意一下咯。 系咯，我又冇睇内文。咁我哋即系佢去问啊，你系咪仲喺度住咁样？哦、啊，原来如果唔复翻佢就会话当你呢个人取消。 嗱、 啊， 如果咧你话 你 话 爸妈睇下啦，咁样。 要啊，如果你话头先上网嗰度咧，你惊你即系搞唔掂，嗰啲长者搞唔掂嘅话咧，咁你可以打去呢个电话嘅，呢个系选举事务处啊，28911001，28911001选举事务处，因为咧你可以直接打去问下咧。 喂， 我而家咪会冇咗个资格噶，我仲符唔符合啊？因为咧，原来有几类人咧都有啲担心噶，譬如咧，我老婆佢之前因为教书噶嘛，咁佢咪会有多个界别咧，就系、是、教育界功能组别咧， 系 佢会 send 嗰个选民登记嗰、那个那个选民信俾佢咧，会同佢讲话你有得即系再去报名登记嗰啲。 我、哦、你老婆就好咯， 唔系嘅，原来唔得噶啦，因为佢已经唔系教紧嗰、那个即系喺教籍里边咧。咁嗱，即係證明佢唔係太 update 喎。選舉事務處咧，佢會照 send 嗰張票俾佢咧，唔知點解佢仲會當咗佢係。咁咧，佢都特登問佢就話：我咧係咪唔可以再去即係用呢個身份去登記咧？如果我咁樣登記，唔會犯法咧？咁後來有啲朋友都同佢話：係㗎，你唔可以㗎啦。 因為你已經唔係在位教師啦。 係啦，你分分鐘咧，即係你唔好話你嗰票其實投完之後冇用啊，你可能仲會犯咗法。 係 㗎，咁所以譬如你都要留意啦，你會唔會曾經係某一啲行業咧？你本來以為自己仲係界別成員， 仲係嗰個功能界別啊？ 系啦，你可能已经唔系噶啦，而家咁啊，譬如你换地址嗰啲就更加不在话下啦。咁点解特别提咧？因为七月二号就 deadline 啦，咁而且喺嗰个游行里边咧，我都话咧。好多嗰啲街站咧，佢都系擺咗咧，呢個就話即刻幫你免費選民登記，即 幫你填， 即步即界添啊！真係誇張到咧，你啲頭皮 交又唔需要任何嘅，譬如住址證明嗰啲都唔需要交嘅咩？ 佢、哦、真係唔使喎，佢而家登記嘅啫，因為咧， 我覺得呢個登記突然之間變得好， 唔係啊！佢話因為選民登記表咧，只需要填寫簡單資料，包括中文姓名啦、身份證號碼啦、地址、電話同埋電郵咯。 係 啊，咁因為最後其實佢 應該會確認㗎啦， 佢會寄俾你㗎嘛， 係 啊。因为其实我自己都 print out 咗一份咧，就系新嘅选民登记。因为我隔篱嗰个今年咧就攞咗三粒星啦嘛，佢就可以咧去投票啦。咁我咪帮佢 print 咗咯。但系又即系有时自己又衰嘅，硬系见到咧七月二号先至系 deadline 截止啊嘛。你成日都未填咁样咧，其实都真系要快啲处理咗佢就 啱。系啊，咁你话啦，你递交表格之后咧，几时先知道系咪申请咧？佢话你交咗表格之后14日之内仲未收到通知咧，到时你都可以问嘅。系啦，咁咧我嗰日喺嗰条街度见到咧，好多后生仔去攞啦。咁、因为其实佢而家计翻条数咧，就系你喺2019年嘅呢一个 即唔系一个日子，当你年满已经系发达。 2019年9月25号或之前，你年满18岁，咁你就系、是、即系等于拥有呢个资格啦。咁你计翻你减翻18，咪即系等于2001咁上下出世咯。 系， 即系最细个嗰个年纪，咁咧，我但其实有好多人，你就算你够年纪，可能你从未登记过噶嘛，咁我见到有一幕好搞笑咧，有个摆明系阿田嗰啲年纪走埋去咧， 即系几多岁先？ 后生啦， 系啦，你讲清楚，好敏感。 佢又喺度问，佢就话啦。 诶，俾张表格我又填啦咁样。跟住头咧，嗰个僆仔咧就玩佢咧，佢就话你够年龄未啊？跟住嗰个阿婶又好识讲嘢，佢话。睇我知我17.5啦，系啦，然后就话好啊，俾张你攞啊， 呢啲系一个水吹嘅好例子嚟嘅喎。 但系呢个真系话俾你听，原来你唔好以为系咪有啲我惊有啲人 get 错咗啊？佢话系咪啱啱够18岁嗰啲先有得登记？唔系噶，你38岁你从来冇登记过嘅，而家都登记得噶。 啱啱 系啊，两样嘢嚟噶，系啦。 因为咧有啲好多即系叔叔婶婶，可能佢话唔理啊呢啲嘢，走啊，咁就行过咗噶啦。其实佢哋可能系仲未。登 记的啊，我都觉得咧，今次如果你经过咗6月9，经过咗6月16两次咁大规模嘅即系游行之后咧，其实真系嘅，无论你系企喺边一边都好咧，你都好应该出嚟登记，因为点解咧？可能你会觉得嗰啲人咧代表我，或者嗰啲人唔代表我。 其实你可以揀㗎嘛。 係啦，你就更加应该嗱，冇话咩㗎，可能你係长辈图嗰啲 friend 嚟㗎，你话最唔鍾意啲人咁样行出嚟呢搞乱咗我哋㗎，得咁你登记。你登记呢你就可以揀更加多嗰啲唔出嚟行街嗰啲朋友呢，你可以搵嗰啲人代表你㗎。咁调返转咗你觉得话係太嬲啦，咁多人行街呢佢都系咁样嘅，证明有啲人呢就代表唔到我嘅。咁你咪要登记囉，唔好嘥咗佢啊， 系咪？ 咪 有权利嚟嘅我吓。 系啊，但系咧，譬如我自己嗰票咧，即系我有一票啦，即系地区选举嗰票有啦，但系功能组别咧，我都系冇得投噶。 即系你冇喺， 因 为 你 系 嗰 个 演艺文化。 系啊，所以我头先听到你老婆咧，即系你系即系个教师咧，佢就可以用个人身份去投票。 系啊系啊， 但 系 唔系个个界别都有咯，其实都真系好多漏洞。 有啲系要公司票啦，大妈嫂嗰啲先有噶，所以有得投票记得好好珍惜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中学校长会主席邓振强表示，寻日中小学校长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会面，当时气氛沉重。林郑月娥在会上再次致歉，清楚表示暂缓等于撤回，现届政府不会再提出。邓振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校长反映了年轻人的看法。对于警务处处长卢伟聪昨晚话冇将整个示威事件定性为暴动，邓振强认为政府正因应民意做变化。他又话未来要向前行，不能够回避怎样选特首，又提出就事件成立调查委员会，带领社会面对真相和困局。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在社交网站表示，修订逃犯条例引起的风波重创香港在国外的声誉，建议各大商会马上组团连续出访解释。梁振英说，对外的解释说明工作不能够单靠中国驻外的使领馆，亦都不能够单靠力量单薄的香港特区经贸办事处，更加不能够靠外国传媒。他说各商会在特区政府作出让步之后接受修改方案，对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最清楚，所以最有发言权。政府今日开始公开招募青年人参与第三期青年委员试荐计划，7月17日截止申请。民政事务局发言人话，今届政府致力做好同青年三业三政的工作，即是关注青年学业、事业和置业，鼓励青年议政、论政和参政。政府会继续创造有利条件，吸纳青年加入不同的咨询委员会。自荐计划已经常规化，每年进行两次招募，目标是在今届政府内将18至35岁青年成员的整体比例提高至15%。参与的委员会一共有10个，涉及不同政策范畴，包括灭罪、精神健康、电影及残疾人士就业等。各委员会有2个名额可以申请。被军方推翻的埃及首位民选总统穆尔西在法院受审期间晕倒，送院之后证实死亡，终年67岁。官方传媒报道死因是心脏病发。报道说，法庭审讯期间穆尔西要求发言并获法官批准，他向法官作供期间晕倒，送去医院抢救，其后不治。人权组织和穆尔西的家人表示，穆尔西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但在监狱里面并没有得到治疗。而 现时被禁制的穆斯林兄弟会形容穆尔西是被谋杀。穆尔西在2012年当选埃及首位民选总统，2013年被军方推翻，因为涉及间谍罪名被起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369点，啱转咗系27368点，升141点，总成交金额22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4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68点，跌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信义光能3.74跌3.9，腾讯控股333.2升4.2，港交所267.6升3.8，盈富基金27.9升0.5，工商银行5.82升2仙，建设银行6.38升3仙，中国平安87.45升2.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08.37，瑞士法郎0.998，澳元0.685，加元1.34，新西兰元0.65，人民币6.926，英镑对美元1.253，欧元对美元1.124。日经平均指数报21067点，跌56点。港金现价报1252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41.12美元，卖出1341.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南华埔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啊，咁而家只系近住粉岭港铁站一带咧比较挤塞啫。就系较早前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南华埔嘅坏车咧拖走咗，咁而家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粉岭港铁站一带咧比较挤塞，咁过咗呢段路前面嘅交通咧就正常翻噶。鲤鱼门道去东隧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对出第三线的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鲤鱼门道去东隧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一段呢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山道。在九龙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带就比较挤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根据藏宝图显示，要闯入遗迹夺得古物，首先要穿过瀑布，跟住走过鄂湖潭独木桥，再避开巨大滚石，用皮鞭将自己吊上悬崖，徒手深入洞穴。 考古唔一定要做夺宝奇兵嘅。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今集倾下现今先进科技点样帮考古学家更准确咁研究遗迹同古物。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喂 ，B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拜个人。 头火势唔紧要啦，几时唔买对于你嚟讲有乜紧要啊？迟一日咪迟一日啦，迟几一日都冇问题。最紧要有得用，有得用嘅，你自然会有方法噶啦。希望嚟紧啊，你喺七月七号真系订到你需要嘅。啊，唔系到时话啊系咩？唔记得咗七月七号过咗，唔记得去攞嘅时候，人哋啊咁唔好意思，过咗五个丑之后又要再排过，唔知你嘅电话。是不是真的能够可以在五七月头得到手呢？我们有请一再延迟迟完又迟都未买到电话的曾志豪。 我相信是我旧部电话不舍得这么快跟我分开，延迟了新电话的上市日期，但是傻仔来的，我无忘初心，旧部电话我是不会丢的。如果唔系，我点样跟上潮流，成为一个的士司机咁样嘅装备？而家有边个香港人唔系的士司机？冇三部电话陈列出嚟啊，点上嚟啊？好啦，各位同学，我哋又要学习下咧，究竟点样讲说话啦？中文里边究竟有啲咩嘅文字系可以帮到你去讲一句清晰而完整嘅说话嘅？系，今日我哋又听到我哋警队一哥出嚟同大家讲啦，你哋误会咗啦，其实我哋根本就冇话过呢件事系暴动，我哋冇讲成件事系暴动，我哋净系话咧，大部分人都系和平示威嘅。有犯到暴动罪嗰啲咧，只系有一小撮人，部分曾人咧就曾经干犯呢个暴动罪，所以大家咧谂多咗啦。其实而家我哋拉咗咁多人啊，得五个同暴动罪有关噶咋。好啦，各位同学，如果呢条系阅读理解嗰啲 listening 啊，嗰啲题目嘅话咧，嗱，我想话好在佢唔系咧做教育局嘅啫，佢只系做警署嘅啫吓，虽然都好大件事，因为点解咧？如果你话佢出条题目。你谂下，你作为考生嘅话，你会唔会俾佢扇到摊摊腰啊？嗱，当日啊，即系我哋如果将佢化为一个考试题目嘅话咧，佢嗰个 listening test 系咁样嘅。我哋先播翻独奏试先。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警方采取行动制止暴动。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警方防线受到严厉冲击。事件是骚乱，逼不得已唯有使用武器阻止暴徒冲击防线。好啦，咁你话俾我听啦，跟住喺呢个 listening test 里面，佢就会话：各位同学，你认为警方形容嘅呢件事系咩性质呢 ？A 暴动 ，B 和平示威，但有一小撮人士暴动 ，C。唔知道，因为佢可以再改。嗱，老实实，如果你做 listening 嘅话，你真系唔知点拣嘅。我谂十个考生里边有十个听到都话吓，咁佢嗰篇新闻稿佢真系话咧呢件事系暴动，咁我梗系写暴动啦，系咪？点知去到改卷嘅时候，你话佢个考改卷员突然间同你讲话，哦，同学你理解错误啦，因为其实佢冇话过成件事都系暴动。咁但系如果我哋用翻阅读理解嘅文字技巧嘅，我哋系咪可以亦都调翻转睇就系、是？佢都冇讲到话呢件事整体系和平嘅噃，喺佢成个新闻稿又或者出嚟见人讲嘢嘅时候咧，佢冇提过话大部分示威者系和平示威。喂，咁你话俾我听，究竟应该点样去理解先？下次话我真系作为一个考生啫，我最担心就系我哋以后考试聆听再考呢啲咁嘅阅读理解题嘅时候咧，咁我哋嗰个卷嘅评分标准系点样咧？依家如果嗰个卷咧，佢就话啦，香港咧真系一个美食天堂啦，跟住你梗系谂住个定性，即系话咧香港咧就食嘢好好啦。点知最后佢同你讲话唔系啊，其实我唔系话成个香港都系美食天堂啊，其实大部分香港啲食物都系垃圾嚟噶，只有好食嗰啲地方嗰啲食物咧系美食天堂，都啱噶噃。如果根据呢个逻辑嘅话，咁跟住我哋又话啦，香港楼价咧其实就好平嘅咁样，你哗然啦，你话香港楼价好平。 佢就再同你解釋啦。我冇話香港整體樓價都好平，我意思係話咧平嗰啲好平，不過貴嗰啲就好貴嘅。其實整體嚟講咧，即、就、係、是、一小撮嘅樓價咧係屬於好平嘅，都得嘅噃。不過問題就係、是，請問有冇人會咁樣講嘢嘅啫？嗱，我建議大家咧，千祈唔好亂咁學。即係咩叫亂咁學呢？你同女朋友嗌交嘅時候咧，你千祈唔好咁樣同佢講嘢，你千祈唔好同佢講講下咧，無端端就話啦，你又蠻不講理嘅，你啊真係離曬譜，你野蠻啊咁樣。到佢兜巴冚你，然後有幾日唔睬你，甚至想同你分手嘅時候咧，你試下咁樣同佢講啦，小娟，你唔好同我分手啊！你嗰日話我係刁蠻嘅，你話我潑婦嚟嘅，我唔係咁講，我唔係話你成日都係潑婦，我係話你有少部分日子你唔方便嗰幾日潑婦啫。其實你大部分時間咧，你個人都和平理性嘅。唔知道如果你係女朋友嘅，你會唔會原諒佢呢？风头火势，呢、這个拍档呢，其实佢真係隻眼好细㗎。我唔係话佢成日隻眼都好细，我只係话佢隻眼好细嘅时候好细㗎。大部分时间佢都係擘到隻眼好大㗎。唔知咁样你会唔会开心少少呢，黄耀祖。 OK 噶，我完全接受咗咧。就算我擘到对眼好大咧，但我只眼都仲系好细啊。 咁你咪讲唔到大话咯？ 点解啊？ 因为讲大话要擘大眼噶。 哦，我擘大咗都系细，但系都讲到噶。 讲唔到嘅，讲唔到嘅。 但系如果讲到咧擘大眼讲大话嘅话咧，我呢一单新闻咧可以话系另外一个嘅代表啊。点解咁样讲咧？其实我琴日睇到嗰阵时咧都觉得几震撼嘅，就系讲到咧有一位嘅立法会议员啊，佢系医学界嘅陈佩贤，佢咧琴日咧就特别开咗呢个记者招待会啊，就同大家讲医管局嘅电脑系统咧有一个严重嘅漏洞啊，个漏洞大到系点咧？就系、是、任何人啊，冇错，任何人要出嚟啦，任何人喺唔需要登入的情况底下是可以拿到病人的资料的，而且这些资料更加有专为警方而设的版面。其实讲到这一度的时候，我早已经觉得很担心，因为我成日觉得病人的私隐是很重要的，即不是只是讲今次说是即为什么会是金钟他们有大型的示威之后呢，有人就去看医生，跟着就会警方就有他们的资料，跟着就拉了他们。其实不是只是讲这一样东西，我想病人的私隐，即是我们所有香港的朋友的私隐，怎样可以呢就这样被人在个 医院那个电脑那里按就会看到呢？但更加令到我呆咗嘅咧，就系医管局咧，其实系有总共净系琴日啊，已经有过四次嘅回应啊，但系头嗰三次咧都依然系否认啊，否认啲乜嘢咧？就系强调咧，冇嘢嘅，我哋一定要系有登入咗啊，先至可以睇到呢个资料嘅。不过咧，即系。不認不認還需認啦，就去到夜晚黑十一點嗰陣時去見記者嘅時候咧，醫管局咧終於改口承認急症室嘅電腦係唔需要登入嘅，但係就強調有關嘅電腦咧只係俾呢個醫護去使用，亦都冇向呢個警方去提供資料嘅。其實講到呢一度嘅話咧，阿陳議員就形容啊醫管局嘅高層係大話連篇啊，唔單止係違反咗私隱嘅守則之外咧，佢哋呢個泄露咗一啲個人嘅資料啦。佢哋嘅新聞稿點樣去應對咧，都只不過係用嚟掩飾真相嘅啫。咁啊，好希望有關嘅當局咧，需要非常正視呢一件事，因為講緊係全香港市民嘅私隱啊嚇。其实睇到呢度嘅时候咧，我真系拗个头拗到爆咗噶。嗱，我记得阿妈细个成日咁讲嘅，错就要认，打就要企定。但系点解人哋都真系踢爆咗你啦？亦都讲到有多过一间医院嘅医护人员啊，都同咗呢一位议员咧，就讲咗，佢哋医院都有疑似啊泄露伤者个人资料嘅情况出现咁样。但点解可以去到第四个版本啊，先至承认其实哦唔系需要登入噶？是人经过那部电脑都可以看到，还可以列印打出来这样的。即是我自己就这样想的，这几个星期发生了这么多不同的事件，我想话了给政府知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就是其实香港人不单止是很齐心，而且香港人真的不蠢的。 但点解政府每一次咧唔同嘅单位佢哋都吸收唔到教训，成日觉得咧我哋要去解答大家嘅问题嘅时候，讲少少咯，讲少少我就可以耍走咗佢哋噶啦。但其实我谂香港嘅市民咧，我话唔蠢嘅意思系你哋尝试再用一啲语言嘅技巧，谂住哦咁我就可以过咗嗰件事，大家唔会追问落去。但我想大家应该会知道，香港的市民一向都是要求希望可以得到事实的全部的。如果你用一些语言技巧尝试去掩饰的话，那你怎可以掩饰呢？你讲得你的技巧多高，其实你都要由事实去那里，建基于事实去讲的嘛。那如果事实都不是这样，你以为你拿一些技巧去修饰了的话，其实真的很简单来讲，你越这样呢，件事就会变得越核突的。那为什么不在你犯错的时候第一样出咗嚟认错，亦都将事实嘅全部同公众去分享，因为我哋的而且确有呢一个知情权嘅。记住呢一个系我哋香港市民系需要有，但如果系我哋病人嘅资料、病人嘅私隐，佢喺边度有唔舒服啊，各样嘢嘅话，系人都睇到嘅话，其实你点兜都真系兜唔到噶。风头火晒呢几日咧，我今朝一早就见到佢翻嚟，佢话天气变得炎热啦，我唔可以行路翻工啦，我要搭小巴翻工啊！其实都明嘅，都明噶。而家咧去到成29度噶啦，不过今年咧，我觉得香港嘅夏天咧嚟到六月嘅时分咧，都唔算真系好热。喂，不如行多几日路啊！我哋台长俾咗把扇你噶嘛，你咪可以一路泼扇一路做节目咯，桂花田。 是的，我知道的，但有时真的行到气寒气喘身醉身汗呢，都费事影响大家啦，是不是？哎呀，大汗的人呢麻麻地的，我都不想你，我宁愿你闻到我的香水味，都不宁愿闻到我汗味嘛，是不 是？即是你是蒙古 人，什么蒙古人啊？ 蒙古人大汗嘛。 是保护环境爱护动物是常识吧。虽然是这样，但总有人有很多无知的人都知法犯法的。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早日有单新闻，那里有阴公猪，在他们的海滩发生了一件不知所谓的事。有一个41岁中国籍的女人，她竟然在海滩那里用木棍，是啊，是用木棍去猛咁啄嗰啲濒危嘅海龟窝。嗱，因为海龟窝点样咧？因为佢哋咧准备喺呢个生蛋嘅，所以叫做海龟窝吓。都不单止啊，佢哋仲啊赤脚咧，走去行人哋嗰个叫做海龟保护区。嗱，根据美国咧濒危物种法咧就规定啦，伤害同埋骚扰，嗱，伤害同埋骚扰啊，海龟窝同埋呢个幼龟咧系违法的行为的。其实呢不用讲都知道，你这样做一定不行的。其实为什么不用我脑想想的呢？还有的就是他用木棍去打他去作他们。还有人家政府部门是其实已经整了那个黄色胶带，将这个海滩上面的海龟窝是夸住他保护了他们的。还树立了一个黄色标志牌，写着请勿打扰海龟。啊，是的，他们真的做得不周到的，因为他们全部都写英文。那不懂看英文的都懂看下图案啦。据说那个女士还在这个叫做密歇根州里面住的，那不多不少你都应该懂英文是吧？那不懂英文你看图案啦。那使不使要求所有全球的国家地区，他们一些不可以做的那些叫做指示牌都要有中文字吓，写低晒俾大家睇，系啊，好多嘢都唔做得。唔该，你哋啲中国人唔好成日去到人哋其他国家里面去违反一啲叫做好唔合理嘅一啲行为。记住，动物系要保护嘅，唔识睇英文字都睇下图案，唔好搞佢哋啦，唔该。 一杯酒不沾，今晚总喝不厌。浅灰色烟圈浸没了我的脸，宁愿听够笑话，安慰可免则免。 我说我爱你够分量了吗？我努力试探你接受我的真心可以吗？我太过爱你，你会被我吓怕不是吗？怎么你眼泪治得他，我也不知道如今这算什么，你是否非他不嫁，当选了是他，我认输都不可怕，最怕其实被取消资格，还不知道拼命挣扎。如今这算什么，我是否这么讨厌，只知道付出以后都不知怎算，最怕其实是输得很远，还不知道惹人生厌。惊讶，另一杯酒不沾，今晚总喝不厌。浅灰色烟圈浸了我的脸，宁愿听够笑话，安慰可免则免。我说我爱你，够分量了吗？我努力试探你，接受我的真心可以吗？我太过爱你，你会被我吓怕，不是吗？你眼泪治得他，我也不知道如今这算什么，你是否非他不嫁，当选了是他，我认输都不可怕，最怕其实被取消资格，还不知道拼命挣扎。如今这算什么，我是否这么讨厌，只知道付出以后都不知怎算，最怕其实是输得很远，还不知道惹人生厌。当选了是他，我认输都不可怕，最怕其实被取消资格，还不知道拼命挣扎。哦，如今这算什么，我是否这么讨厌，只知道付出以后都不知怎算，最怕其实是输得很远，还不知道人生意。 喂 B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广州拜个人。 阿祖啊，你英文就点都好啲啊，我哋相对起嚟啦 吓， 系啦，呢个字我哋全部都识解，不过咧我真系唔知道正確发音点读啊。 我 可唔可以帮一帮我手先啊？ 我惊我所有字嘅发音我都会变咗第二个字， 因为所以我唔敢读咯。 好嚟啊，试下咩 ？H E I G H T S H E I G H T S H T S 啊，系啊，你真系考我个， 唔系我真系好想知点读啊？ 一个人嘅高度啊， 冇错 ，height 咯，系咪？heights 咯， 系啦，系啦，咁你有冇听过前面会加人名噶？ 咩叫加人名？ 都会嘅，因为有阵时咧，我知你讲边一个， 我 知你讲边单新闻， 我唔知点读出嚟啊！你话你明唔明？ 唔系，你只要你当普通系呢个字系高度嗰个意思啊嘛，系咪？ 咁点解要 咁有啲嘅大楼啊？咁佢咧好高嘅话咧，都会用呢一个字作为嗰栋大厦嘅名称嘅。 系咯，系咯，咁而家前面就加咗特朗普个名， 系啦。 From， 我唔敢连住嚟读。 系你啊，真系唔好啊你。 系啊，你够胆咩？ 我够胆。 你读一次啊！你真系 需要啫。 方圆啊嘛。 系啦， 我哋一人读一半咯。我读个 Trump， 你读后边啦。 哦，唔系，我哋读嚟做咩？系啦，佢就有人 改 咗 好高度啦， 唔系高度啊，高地啊， 高地。 因为咧，嗱，佢英文又好笑，即系对我哋香港人嚟讲，呢个英文 系咯，我哋好多谐音， 就系啦，即系有啲难读啦。咁但系就算系中文咧，你会发觉真系好型噶，即系我哋平时同人嗌交嘅时候咧，你例牌都讲呢句，你梗系啦，你成日企喺道德高地度啊嘛。 啊，咁又系啊。 但系你同特朗普嗌交，你又讲唔到呢句啦。你啊Donald Trump，你企喺道德高地啫嘛。No， 我唔系企喺道德高地。我自己有块高地，我企喺特朗普高地， 人哋送俾佢噶系嘛？ 系啊， 改攞嚟， 因为以色列咧、正式将佢哋呢一个戈兰高地，嗱好多高地噶， 系啊，呢个地方我去过。 佢正式哦，系一阵间你可以补充一下，将戈兰高地咧其中里边有一个殖民区、就命名为特朗普高地，就答谢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喺三月嘅时候咧率先咧承认以色列咧拥有呢个戈兰高地嘅主权，你知好多争拗噶嘛，因为。咁咧，佢就鼓励咧，就好多人可以迁入去呢个高地里边，因为点解咧？呢个高地咧，其实开发咗三十年噶啦，其实都只系得咧呢一个， 其实唔高噶， 十个人居住， 哦， 系啦，三十年嘅开发历史都系得十个人居住，咁啊，即系证明其实冇乜人嘅，所以咧，你都唔知阿特朗普收到呢块高地礼物咧，都开心嘅。 咁佢可以 即系明明喂你几型啊以后 型啊 你同人嗌交其实以后真系多个名称噶咯你真系你企喺特朗普高地同人讲嘢噶而家咁样真 系咁即系嗰个高地冇乜道德噶啦咁啊跟住呢个系冇咩 又 冇 嘢讲又冇嘢 系啦系啦戈兰高地其实系咪一个旅游区嚟噶都所以算系 如果系你 点会啊你获得十个人住嘛 唔系啊 一个旅游区 系戈兰高地里边嘅其中一个。地方 ，OK， 再将佢命名为特朗普高地， okay, 但 系 戈兰高地成个区咧就真系唔知啦， 系 人都多嘅， 阿扁都唔会去过啦， 系啦系啦，你嗰时有冇咩印象啊？点解 系因为咁嘅，我哋咧即系都系嗰个叫做朝圣嘅旅行团啦，咁跟住嗰个戈兰高地亦都系有一个圣经嘅故事里边嘅，咁但系其实咧喺嗰度当中咧好多地方咧认真地啊。好多都好似地盤咁嘅， 系 系啦，嗱，我開始可以形容地盤， 高地盤原來係咁樣 嘅，即係好多都係即係冇乜建築嘅，即係你好話啦，啊，以前咧呢度咧就係嗰個沖涼嘅地方啦，嗰度咧係 即 係 維穩嘅，以前都唔會起咗高樓大廈噶嘛， 爛曬啦，因為 咁係 一笪地咁樣啦， 係啊，你會唔會因為咁樣下次想再去睇下特朗普高地咧？ 我希望係啊，都想去望下究竟點樣高地法。 报道话，法庭审讯期间，穆尔西要求发言，并获法官批准。佢向法官作供期间晕倒，送去医院抢救，其后不治。人权组织同穆尔西嘅屋企人话，穆尔西患有糖尿病同高血压，但喺监狱入面并冇得到治疗。现时被禁制嘅穆斯林兄弟会形容穆尔西系被谋杀。穆尔西喺2012年当选埃及首位民选总统，2013年被军方推翻。因为涉及间谍罪名被起诉。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73点，升246点，总成交金额294.1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894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24点，升4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组价：信义光能3.72跌4.1，港交所269.8升6蚊，腾讯控股334蚊升5蚊，盈富基金28蚊升2.5，建设银行6.43升8仙，中国平安88.25升1.5元，工商银行5.85升5仙，友邦保险76.45升1.25，华夏沪深30042.5升3毫，美团点评61蚊跌5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9.812，瑞士法郎7.853，澳元5.361，加元5.846，新西兰元5.089。欧元8.7985，每百日元对港元7.2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424。日经平均指数报21067点，跌56点。港金现价报1252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40.85美元，卖出1341.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慧首先同你讲，亚巴甸街咧近住荷里活道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龙尾就去到坚道。重复一次啦，就系、亚巴甸街近住荷里活道啊，受到交通意外影响咧，一大挤塞噶，龙尾就去到坚道。另外，因应道路情况咧，金钟嘅天华道来回方向咧都系仍然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多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窝打路道九龙塘会方向沙田、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佢曾经令我快乐过，又曾经令我悲伤过，但系咁多年之后，我对佢已经印象模糊。 想唔想重拾呢份欣喜若狂，又或者热泪盈眶嘅感觉？等我同你一齐揾翻呢一个佢。我是郑子诚，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九点至十点，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广泛地区落紧大雨，或者预料会有大雨，市民要留意天气的转变。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道路可能因暴雨而严重水浸，学生应留意电台电视有关上课及公开考试的宣布。黑色警告信号表示天气恶劣，道路严重水浸，市民应留在安全地方暂避。 做咩啊？又俾老细闹啊？喂，系老细嘅嗜好都系闹人噶啦。 你老细仲要你成日都加班？ 不如你咁谂咯，你都一路做嘢一路听风骚，你老细都唔知噶，咁咪当打个和咯。听我阿祖讲。而家咧就去 pantry 度揾个同事讲你老细是非，条气啊会顺好多嘅。 做咩都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陪住你。 喂 ，B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好啦，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啊，咁啊有几阵骤雨㗎，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咁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大家留意留意天气。 係啊，嗱呢排呢就好多即係政治嘅新聞啦，但有阵时呢政治嘅新聞呢，佢旁边放出嚟嗰啲八卦嘅小道消息呢，其实你听嘅时候呢，我觉得呢一阵子真係劲过深功计之 计 深 功 计 之 燃气功量全部出 即系亦都可以喺大家烦扰嘅即系嘅情绪之中咧，尝试为你带嚟一点嘅清凉剂啊！ 嗱，我 少少啊，可以系嘛？ 嗱，咁我睇到即系多咗嘅消息咧，即系唔同嘅风渗咗出嚟嘅时候咧，我系忍唔住，哇！ 唔系 啊，哇 ！juice 到咁紧要咁样，嗱，因为嗱，逐样讲啊，因为第一架咧就系话咧，即系当日咧星期六啊，林太佢出嚟开记招之前咧，就话嗰一日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立法会嘅议员。就去过佢府上嘅拜候佢嘅，跟住咧已经系放咗啲消息出嚟噶啦，就话有人咧就喊， 系 喺嗰个会议度有人喊， 成日都喊， 有人拍台走， 系啊系啊， 有人讲粗口 啊， 嗱呢啲就听到嘅。 咁究竟边个押 韵 嘅？ 有人拍台走， 有 人讲粗口， 系啦咁样，仲要话咧清一色全部都系女议员嚟嘅，咁跟住咧即系你睇到呢度时候，哎呀永远都系咁啊！我哋平时 究竟边个做边个角色？ 系啦， 系啦， 或者可能多过一个嘅，多过一个嘅， 因为咧就成日睇都呢啲都系嗰啲娱乐新闻咧，即 即系话咧，边一个同边个抢气氛啊？第一女主角同第二女主角喺度抢啊，就话咁样嗰啲就有我啲娱乐版睇嘅啫。呢啲嘅新闻咧比较少喺呢一啲要闻版度见到嘅。 系 跟住咧，琴日咧当我听其他收音机嘅节目啦，喺网上面揾资料啦。有啲人名出咗嚟喎， 例如咧， 例如咧，首先咧就有阿姐姐同埋阿妹妹嘅戏份啦， 哦，一定有啦， 系啦，即系系啦，姐姐妹妹等姐姐教你啦，妹妹咁样，话拍台走嗰个咧系姐姐嚟嘅，阿妹妹未讲完 就喊啦。 唔系佢冇喊， 我冇喊， 唔系未到阿妹妹未喊住嘅， 妹妹未喊嘅， 系啦，妹妹都 未未坐船套， 但系肯定咧就喺妹妹未讲完嘢嘅时候咧，就传闻话阿姐姐 就拍台走 啦，佢哋都系复姓嘅，系啦，就拍台走啦已经， 系 咁啊呢个哇，我都话咁好睇， 竟然系姐姐拍台哦， 姐姐好嬲啊 嘛，教训啊嘛， 唔系即系拍台通常都系男人噶嘛， 唔系啊，而家我讲嘅全部都系女主角 嚟噶， 全部都系女主角， 所以我咪就系话咯，通常都系男士， 同埋你用翻你平时同你老公嗌交嗰个套路咧，边个拍台走系咪就代表边个啱啲啊？ 型啲啦， 系咪都代表边个啱啦？ 自己 系啦，通常都系咁噶嘛。而家你揸住我走，砰，跟住我走，咁样通常就系好威咧。 你慢慢无理嘅， 系啦，话咗要食咖喱鸡饭就食咖喱鸡饭，通常都系拍台嗰个咧就显示自己。而家我教训紧你啫， 系啦系啦，咁啊有人拍台啦，跟住有人喊咯，嗱喊嘅咧就唔止一个， 系 女主角咧就喺系有淌泪嘅，呢个就有收到消息嘅，都系话又即系嗰啲报纸咁样讲啦， 系啊系啊， 其他节目咁讲啦，但另外都有位演员咧就喊咗出嚟，系啦，佢咧嗰个性比较特别嘅，可以攞嚟煲汤嘅，都系女演员嚟嘅， 系 系啦，咁跟住咧就话忍唔住为咗。成件事流泪，咁当然啦。 喂，流泪嘅何止佢一个？ 你知边个可以煲汤我？通常我哋仲会，如果你闹我咧，通常前面会加个粉字嘅。 系啦， 哦， 粉葛梁月球啊， 系啦，系啦，佢就有粉喊嘅。咁但系其实喊嘅原因咧，就有讲到咧，就系 我啲镜都翻唔到屋企。 我哋经营咗咁耐嘅选票啊，冇啦咁样，跟住忍唔住喊嘅。但呢两个都唔系咁犀利啊。有一个咧，真系要好小心咁样读啊。我唔知嗰啲小道消息点样流出嚟，都唔知系真定假啦。总之呢啲小道消息嚟嘅啫。 咁喺里面开会就自然啦。 放出嚟啦， 估唔到有另外一位嘅议员咧。佢就吓啊，点形容佢咧？麦叔叔啲 friend 嚟嘅， 哦，系 啦，系啦，麦 仲好美丽添， 系啦， 成日都想搵窿捐嘅， 系啦，今次就有人就传咗出嚟就话， 喂，佢撑到行喎，佢哋， 佢撑到好行啊，撑到啲粗口好流利添，话， 但系佢哋之前仲行到 gel 晒头咁滞噶啦，行到嗰个地，咁佢 即系因为之前就系好行到好前地帮佢顶噶嘛，开头就后屘咧就系话啦，即系真系要好小心咁读啦，因为里面有唔同嘅粗口字喺入边嘅，就话咧。搞到咧就谷咗咧，有成200万人上街。我哋建制派冇晒选票，咁唔使选啦，咁样。 啊，佢个字摆喺边度噶？ 哇，佢个嗱个字我睇到咧就出现咗两次，所以要多过一个位置都流利噶。 通常呢啲叫做咩？ 呢个有，呢个有 咩 ？Preposition 系应该挤喺前面。 系啦，开头咧俾咗另一个名佢嘅，嗱你可以嗱我俾呢一边睇下，系啦，咁样咧就哇，大家我睇到呢段时间觉得哇，好劲喎！究竟系唔系即系背后咧？即系政治嘅背后，真系原来可以闹老细，仲闹到讲粗口嘅咧？嗱， 但系 呢啲 又传 出嚟， 因为等阵先，首先咧，你又误会咗啦。边个话佢系佢老细啫？ 我唔系咩？ 佢真系唔系佢系佢老细。如果站在一个叫做政治架构嚟讲咧，佢系其中一个行政权。立法会议员是立法权，我是监督你的，他从来不是我老细，他又不是委任我，粮又不是他出的，纳税人给钱我的，他亦都没权去 DQ 我，他亦都冇权去选我入去，所以他真的不是他老细嚟嘅，认认真真。 哦，咁 平时俾面 拍台走同讲粗口闹。 仲要你谂下，平时其实个强弱悬殊系边个？系啊，妹妹要挨佢哋噶，每票都要挨噶，唔该你啦，要过一过咁样。不过以前咧就梅架就即系中威 啊， 通常后边就有个人企出嚟嘅， 撑住嘅。 你们不是不支持小妹妹嘛？那你们的票我就不管啦。 咁 样讲噶，我哋做场戏啫。咁但系睇个势，而家咧，可能啊，头先你讲个三个女将咧，都见到后面啲老细而家唔撑你咯。嗰个老细唔同你埋单咯。咁你谂下啦，佢仲而家唔同你讲话， 累死人啦、啊！你而家同你喺度冲锋陷阵， 佢闹你好耐啦，认真。 即系等于话我哋同你一齐去到嗰间名店度拗优惠，拗到面都烂晒啦。三个女人都不停同你话，一定要俾个袋，我一定要俾个袋啊！你唔俾唔俾？突然间呢个时候，妹妹话：我唔要你个袋。 吓、啊！你做咩唔要啊？ 你谂下，你三个女将真系块面就烂晒咯。 我帮你企到好前噶， 企到几前啊？ 你烂块面噶、啊， 你真系出到去真系噶，你拗呢啲优惠拗到最后。抹晒面嘅时候，突然间嗰个粒水，佢话唔要啦，唔要啦，唔要个袋，唔要啦， 所以咪嬲咯。 系啊， 爱嘅反面系咩啊？咪恨咯。 所以拍台嘅有讲粗口嘅有，系咪？跟住但系咧，话 佢哋都要将佢哋都有情绪噶嘛。 唔系佢哋 玩我而家， 佢哋都知道中伏噶。 系啦，就系、是、话 所以唔知系咪因为咧知道中伏咧， 我都要交代噶，系咪先？ 阿第一女主角咧，仲话咧，琴日又喊咗两次啊，因为分别咧就见咗唔同嘅团体啊嘛，次咧就见完咗之后忍唔住喺洗手间度饮泣，另外有一次咧即系对住一啲宗教界嘅领袖嘅时候咧，当面就忍唔住啊喺会场里面其他嘅人咧仲为佢俾咗一啲安慰添， 举手举手， 佢哋唔会讲粗口闹佢噶嘛，一定唔会拍台噶嘛， 唔系佢喺宗教界嘅最多啲人就话吓真哈利路亚啦，你佢厕我想问下咩啊？厕所饮泣 都俾人传到出嚟，点解嘅咧？真系 片你作为一个女人，你喊得最大声，可唔可以喺？厕所俾出边啲人听到嘅，唔系你有冇试过咁样？ 你啲回音咩嚟噶？ 但系饮泣，嗱，大家明白啦，即系中文字咧，我哋饮泣系即系可能系 嗱，又有饮泣，又有啜泣， 系啦， 系啊，又有哭泣。 原文引述啊，报道就咁讲嘅。 厕格里面有其他人咧， 回声咁大 咯。 洗厕所个阿婶， 嗱， 系啦。 总之，你哋喺厕格度个阿婶又好，边个都好啦。报道系写消息纸， 消息 系啦，佢哋就 系 做消息纸啦， 系啦，有冇据悉？ 会后咧，阿林郑咧终于忍耐唔住压抑已久嘅情绪，一度喺洗手间度饮泣，需要旁人安慰咁样。呢个咧就系见完咧就系嗰啲中小学校长之后咧，疑似有消息话有啲咁嘅事情发生咗出嚟。 哎呀， 哇！你话攞呢啲攞嚟拍个电视剧嗰啲咧，真系你话个戏应该改咩名啊？公心计之心公计之，你戴咗个计上个头未啊？ 唔系，如果用喊嚟计嘅话咧，以前 Rambo 咪有第一滴泪咁样嘅，咁佢系第一滴。唔系嗰阵时佢系第一滴血，而家呢个第一滴泪，第二滴泪，第三滴泪，佢攞咗几多滴泪咧？ 可以拍好多集喎，《阴阳路》嗰个下集，因为上次我哋话就《阴阳路》拍咗17集啊嘛，因为 唔系同埋我唔明啊，真系佢喊嚟做咩咧？ 冇啊，咁都系人都有情 緒嘅。係咪真係男人同女人嘅分別就係咁？ 嗱，呢啲啊小道消息嚟嘅，即係究竟有冇喊我都唔知嘅。 你有冇聽過喺我哋 咩？你琴日你頭先都話啦，你睇套電視劇都喊咗三次啦。 唔 係 啊， 而家俾人哋拍緊一套電視劇啊嘛，佢要喊仲多嘅應該。 嗱，我就成日都講咧，如果你將佢化喺辦公室政治裏面咧，如果你見到有個同事俾人哋鬧到喊，如果係男人嚟嘅話咧。通常你会觉得是因为个老人添，所以个老细真的很狠啊。定是你会觉得哇个男同事 咁弱嘅咧你。 嗱我咁觉得吓，逢亲女士喊嘅话咧，除非佢真系好个 快乐，好过分嘅啫， 化到已经系冇朋友嘅。 系系。 如果唔系，点样佢都有优势。 但系闹佢嗰个都系女人喎。 女人闹又好难，男人同女人闹交嘅话咧，女士永远有优势噶。嗱、 哦， 你闹到个女士喊啊嘛，点样都会有少少嘅恻隐之心，会觉得啊，你使唔使去到咁尽啊？ 咁得啦，嗱，计你上次讲个中央话嘅咩嚟紧拍嗰啲戏咧，唔一间间到底咧，你要喊咧，咪即系你唔可以唔可以拍呢套戏咯？你有呢个叫 咩啊？人性嘅展现， 唔得做吹做唔得全套。 哦，以上我哋复述嘅其实就系喺婆罗。里面他们有个劇場，他们刚刚做了个排练，没事的，没事的。 我在看着银幕里浪漫戏，这女主角为深爱仍逃避，畏惧情像游戏，恐怕尽是伤悲。观众在心醉地咀嚼剧中意味，秋天那气味，悄悄眼泪流下了，像做戏。 这女主角极坚决无余地。我在台下求你不要让梦枯死，不要就此退避，心里莫多顾忌，跟他永远一起。请你能将这人留下，莫再爱别人，不要像漆黑里面当天我一般愚笨，到美梦远去后才内心地找寻。今天呼喊命运，曾留低一寸缺陷。我极坚决无余地，我在台下求你不要让梦枯死，不要就此退避，心里莫多顾忌，跟他永远一起。请你能将这人留下，莫再爱别人，不要像漆黑里面当天我一般愚笨，到美梦远去后才内心地找寻。今天呼喊命运，曾留低一寸缺陷。请你能将这人留下，莫再爱别人，不要像漆黑里面当天我一般愚笨，到美梦远去后才内心地找寻。今天呼喊命运，曾留低一寸缺陷。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首先有周慧敏台下女主角， 嗯，系啊，呢首歌我哋 好耐冇听啦，呢首歌 好 中意，好中意 Vivian 嘅，我哋 系啊系啊，嗱、啊啊、去旅行，我哋咧有多时咧都会去一下一啲动物园， 系， 又会去一下海洋馆， 系， 系咪？ 通常有帶細路就會去呢啲地方噶啦，如果我自己去就唔一定會去噶啦。 我有試過咧，就係明明啊，即係兩個大人去啦，即係我冇得帶摩尼公主去旅行。 係係係。 哦，原來即係去動物園都真係估唔到地幾開心。係 咪啊？ 譬如我喺英國，你有冇諗過你去英國會去咗動物園咯？ 啊，我有去喎。 我冇啊， 我去咗倫敦嗰個喎。 但係你有大有細啊嘛。 啊，都係嘅，都係因為有細路。係 咪？ 係咯係咯。 都幾開心。 咁去日本去上野動物園， 係咪因為見到你全部高過曬啲動物，所以你好自豪？ 長頸鹿。我點高過啊？ 唔 係 喎，當你餵嘢食嘅時候，長頸鹿屈 佢屈落嚟嘅，屈到高唔高啊 ？OK OK， 係啦係啦，嗱，你哋都即係有冇真係去接觸嗰啲動物啊，摸下佢哋啊嗰啲咁樣嘅？ 我通常都摸嘅。 餵食物咧，餵食物咧， 佢容許嘅會咯。 我去台灣清境嗰啲，咪餵嗰啲咩咁樣嗰啲咯。 係啊，餵羊羊係咪 啊？係啊，羊啊有。我嗰陣時我仔見到咧，好驚啊！避开喺后面真系， 你个仔有嘢惊嘅， 嗰阵时太细个有啊， 你屋企养 只 羊啦， 已经有只乖仔噶咯吓。 啊系啊，因为咧即系其实喂动物对于我哋香港人嚟讲，认真啊，香港真系比较少啦，即系我哋见咁多动物都系应该喺其他地方见多噶嘛。咁啊，即系譬如有啲诶要俾钱喂动物嘅，咁啊可以噶嘛，人哋都当地有啲啊嗱，你嚟买啦，可能十蚊一包，咁你就去喂啦。 即系买咗啲粮食啦，咁 系啦系啦，啱佢哋食嘅嘢啦咁。我长颈我都喂过，好开心嘅系啦。咁啊。海星大家都探隻手落去摸過佢啦。 有台灣個水族館，佢有話俾你聽，你可以點樣去接觸佢咯。 我冇試過呢個，我冇。 海星，你唔敢啊？定係冇即 係冇呢個機會？ 係 係啦，嗱，奈良， 奈良， 遺留 啊，好慘啊！呢個係 咩好慘啊？ 佢出咗事啊嘛，食膠袋死咗只佬。 咁一来啦， 系 啊。 其实大家其实呢个我哋个另外嘅即系资讯俾大家知道，因为话咧即系你可以买嘢去喂鹿噶嘛。 系啊。 有阵时咧，本身嗰啲包装嘅纸咧、胶袋啊，都会有一啲食物嘅气味啊，或者一啲食物喺入边度，变咗啲鹿其实唔识分噶嘛，闻到气味未食，所以未食嗰个胶袋。 我嗰次因为有去咧，即系跑完马拉松之后咧，我就辣咗落去奈良咧。咁开头喂鹿嘅时候咧，真系见到咧，其实游客有啲做到好足噶咯。佢搶啲膠袋嚟嚼喎，有個遊客直情咧，盡量攞袋去撞佢咧，就話掹翻個袋就係驚俾佢食咗個肚啊！ 即 係 你食啊食，你食 裏 面 食咗個袋啊嘛，佢唔夠嘢食啊，因為 係 啦，咁啊內糧應該就講啲鹿啦，係啦， 係一定係講嗰啲鹿啦，因為太近啦，因為佢冇攔住噶嘛， 佢自由奔放㗎，係 啦，佢自由奔放， 佢哋數目都多， 多 係啦，都多嘅，咁所以即係引嚟咧，即係喂動物都係一件其中一件事。咁但係你有冇睇過有個指引定係即係有冇豎立啲牌咧？叫你唔好去掂佢哋嘅 B B 鹿啊！ 哦，冇见到话掂 B B 鹿呢个字， 可能写咗日文，所以有都睇 系啊，冇见到，冇 见 到， 系 冇见到， 会有嘅咁样。 哎呀，你知唔知点解唔可以？ 佢会攻击你咯，系咪啊？个阿妈以为你想搞 佢。即系母爱嘅伟大，成日都会话喺大自然界啊、动物界嗰啲会咁噶嘛？ 一系就咁样。我听过，你知我啲 Discover the Channel 嗰啲迷嚟噶嘛？佢话如果你咁样摸完佢之后咧，佢身上面留咗第啲动物嘅气味，即系人嘅气味咧，阿妈会唔认佢噶，唔俾佢翻屋企噶会，系啊。 阿 妈 唔认佢啊！ 佢认唔到佢唔系认样噶嘛？佢闻一闻啦，点解你仲味咁怪嘅？有阵蓝鲸味嘅，我有阵河马味嘅，真 系。系啊， 跟住佢就唔当咗佢系自己一个族群噶啦。 系啊，因为咧有报道咧就话啦，喂，你大家咧去喂还喂，你哋真系咧唔好多手，唔好真系走去摸嗰啲叫 B B 鹿啊。 哎呀，好惨啊！ 因为咧 B B 鹿，因为即系你见佢冇攻击性，因为 B B 鹿冇即系嗰啲角味好似嗰啲妈妈嗰啲咁犀利噶嘛。咁啊，跟住咧就话你系咁问，哎呀，好乖啊，得意啊！一隻手摸，兩隻手摸，越摸咧就越沾多好多人氣。 慘咯！ 佢話而家咧真係啊，佢話咧好多媽媽都唔認嘅自己嗰只鹿係自己嘅， 認唔到啊陰公，其實 係。佢就棄養佢啦，因為喂你唔係我個仔喎，點樣養你啊？你傻噶？咁但係啲 B B 鹿佢唔識噶嘛， 冇生存能力㗎 佢，自己唔識搞掂自己嘛。 不過好彩嗱，我真唔知係咪好彩，我只可以咁諗，咁多人去嗰度喂咧，就算係 B B 鹿嘅話， 唔係食唔曬，食 都 唔夠食。 唔夠食 噶， 因為多得好緊要。 因為咧嗰陣時問過佢哋嗰啲當地嗰啲朋友咧，或者管理員咧，佢話其實嗰啲佢喂嗰啲鹿鮮餅、鮮貝咧，其實佢唔係真係有足夠營養 嘅， 即係好似零食。係 啦，所以咧你俾一袋佢咧，佢可以食曬咧，因為佢唔飽啊。但係嗰度嘅草咧，其實又唔係好多。個公園普通咧，同埋日本政府咧，其實佢係唔係特別管理佢嘅，佢根本唔管理。佢有病啊、受傷啊嗰啲咧，佢由佢就你自然淘汰啦。只不過擺咗喺度，你就可以食。所以咧。你唔好諗住話會有人可以養得起嗰啲鹿仔啊！真係真係養唔起 啊！ 好慘啊！如果 嗰啲量係唔夠飽， 唔夠飽，絕對唔夠飽，係啊！ 佢話咧，而家咧已經有好多即係呢個新聞出現咗之後咧，咁啊好多人咧都見到呢個新聞就係咁發出去，因為咧佢就話啦，呼籲，因為嗰個景點嚟噶嘛，佢就呼籲世界各地嗰啲人咧就去玩啊，去旅行團嗰啲人咧，佢話記得唔好摸 B B 啊！如果唔係咧，佢就養唔養佢，你就累死嗰啲 B B 鹿 B B 噶啦！ 我真係印象。中我去睇嘅时候咧，冇见过呢个牌咯，因为佢有好多告示牌噶啦，话俾你听喂鹿嘅正确姿势啊，你同佢影相，你唔好企高企低嗰啲，嗰啲有嘅，真系冇见佢有话掂鹿仔呢件事。喂，佢真系要提醒啊，你真系累死人 啊！咁可能其他动物我谂都会系咁。 系啊，咪话我真系睇动物片嘅时候，佢有讲过噶。 你真系会睇 Discovery Channel？ 真系会噶，你两个走就大咗咋？ 系啊， 如果唔系俾人摸多两摸啊，真系 唔跟你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立法会示威区有大约二十个示威者留守，其中一个人是报称公务员的崔先生，他说已经连续第二日罢工到场抗议，昨晚曾经回家休息，今早早八点再回到示威区，会等到政府全面回应民阵全部五项诉求才会撤离，缺一不可。另一个留守人士是从事教育工作的李小姐，她说昨天开始已经留守，公司亦都非常支持员工罢工，所属的教育中心昨天和今天都没有营业。她形容昨晚警方澄清说只是少数人涉嫌干犯暴动罪，而并非整个抗议都是暴动。 强调要求政府必须撤回暴动的定性。他又认为特首林郑月娥是否辞职并不重要，因为谁做特首都解决不到问题。行政会议今日休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会见传媒的安排有待公布。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相信林郑月娥必然会争取尽快正式道歉。他形容林郑月娥表面上冷漠，实际上内心感性，怪责自己的心态比其他人更深。对于社会上有要求建议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方在星期三示威清场的手法，汤家骅表示不赞成成立调查委员会，他看不到警方有重大错失，警方可以内部纪律处分，市民亦都可以向监警会投诉，亦都有法律程序俾法庭作公正判决，制度上的制衡已经相当足够，不需要制造更多对立分化。汤家骅又说相信警务处处长卢伟聪最初表示是暴动，是聚焦于冲击防线的人可能有些误会。中学校长会主席邓振强表示昨日中小学校长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会面，当时气氛沉重，林郑月娥在会上再次致歉，清楚表示暂缓等于撤回，现届政府不会再提出。邓振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校长反映了年轻人的看法，对于警务处处长卢伟聪昨晚说没有将整个示威事件定性为暴动，邓振强认为政府正因应民意做变化。他又说未来要向前行，不能够回避怎样选特首，又提出就事件成立调查委员会，带领社会面对真相和困局。美国国务院再次回应香港有关修订逃犯条例的争议，重新支持香港人和平示威，呼吁特区政府回应公众的关注。国务院发言人奥尔塔格斯在例行记者会说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看到香港人和平示威令人动容，港人为了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基本权利示威，所有这些权利都写在香港基本法。他说虽然这项修例工作已经暂缓，美方呼吁港府回应公众关注和可能受到修例影响的当地和国际利益相关各方磋商。奥尔塔格斯又强调美方的看法直接和透明，支持和平示威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07点，升180点，总成交金额342.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889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06点，升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信义光能3.68跌4.5，港交所269蚊，升5.2；腾讯控股333.6，升4.6；盈富基金27.9，升0.5。建设银行6.4升5仙，中国平安87.9升7毫，工商银行5.84升4仙，友邦保险76.2升1蚊，华夏沪深30042.35升0.5，美团点评61.15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08.32，瑞士法郎0.997，澳元0.684，加元1.341，新西兰元0.65，人民币6.928。英镑兑美元1.253，欧元兑美元1.123。日经平均指数报21,016点，跌107点。港金现价报12,52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41.11美元，卖出1,341.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咧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啦，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加道里道有工程，咁而家呢一段路咧就比较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咁西沙路近住企岭下路为一段啊，来回方向咧都系比较繁忙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啦，同埋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切勿跟车太贴，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有突发事件都有时间应变。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保安局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合办同行抗毒无毒特工队。 6月22日，麦花臣室内场馆，一众二台 DJ 联同金像影后韦英雄、 香港羽毛球运动员伍家朗一同加入无毒特工队， 结集抗毒力量。 你准备好未？ 我点算好啊？ 够啦，真系受够啦！ 点解会系我啊？点解？ 好辛苦啊！我就系顶唔顺啊，真系好难顶，好难顶啊！ 你嘅声音点会冇人关心？预防自杀有生命热线，随时打嚟23820000，让我哋用心聆听。 做咩啊？俾个客闹啊？你谂下，佢着咗件衫出嚟，同个公仔完全唔一样嘅，咁梗系唔开心啦，所以咪发泄喺你身上咯。啊，忍下佢啦，你都系对佢几分钟啫。你睇下佢隔篱嗰个，唔知要对几耐噶，有客嚟啦，有生意做啊，加油啊！ 做咩都好， 丰收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诶，讲啲开心心、轻松松，但其实都几得意嘅吓，内地嘅一个新闻，高考完晒啦，直情其实连卷都派埋噶啦，成绩都有开始发放出嚟噶啦，咁样。咁咧，我嗰日睇到新闻咧，就话原来咧，嗱，我哋平时我哋嗰啲咩DSE 啊，就算以前我哋会考 A level 嗰啲咧，佢考完试之后咧，其实咧好少会见到个画面咧，就系佢点样改卷噶嘛。 嗯， 你几时有见过呢个画面嘅？ 咩啊？秘密噶嘛？点样睇到老师改卷啊？ 系啊，但系咧，原来大陆咧，佢会有一个咧， 公开地改卷。 佢嗰个改卷系点样咧？好犀利！我见到佢有一个咧，你当好似一个会展咁大嘅一个场所咁样咧，即 系 好似我哋睇点票咁样啊。咁咧，佢就成张一个大圆台咧，就咧各区都写住咩文科啊，又唔知咩作文啊咁样，文理商好多咧。跟住啲老师咧，我就见到咧，嗰啲所谓嘅改卷员咧，佢就喺度核对咧，佢就坐正正喺嗰、那个。台前面电脑机咁样啦，咁跟住咧就见到喺度复卷啊、睇卷啊、又打分咧，咁隔篱咧全部都系嗰啲 secure 啊、护卫嗰啲咧。原来呢个就系嗰个所谓嘅嗰个叫做即系监叫做即系复卷中心定查卷中心咁样咧，佢就作为批核，然后佢就不停咧嗰个新闻就会报咧，佢就话佢哋嘅工作咧就嚟完成啦，预计咧唔知几耐咧即系就会公布埋嗰个考试嘅结果咁样。 即系你意思话佢哋有人 好大压力啊？ 改卷都好大， 即系佢真系直接就会影 复卷。 唔系唔系唔系，即系嗰个直情系嗰个叫做俾分嗰个中心嚟噶， 改卷 系啊，改卷个中心咧，佢系透明度高度咧，佢会新闻会播啦。 即系人监督望住嗰个人点样改卷， 唔系即系嗰度系系啦，戒备森严，有啲 secure 啲都护卫嗰啲企晒喺度嘅。咁但系你又明白过，我谂因为咧佢哋嗰个考试压力咧，即系度度都高噶啦，但系佢就更加劲啊嘛，独木桥，全国嗰啲小朋友都系要聚喺呢条桥度行过去咧，所以可能佢都好想，即系我谂呢个佢哋传统嚟嘅，应该就系咧每年都会俾你望到就 系 改紧卷啦。放心，好公平公正嘅，叔叔阿姨全部坐晒喺度，仲有 secure。 后面望晒，电视台仲会间唔时播两下嘅，你哋唔使惊会做假啊咁样咧。嗱，所以第一你就见到 即系话真系会有改你份卷，但系讲紧。成千萬份 卷，係啊，好多噶，嗰幾日噶，真係搞到 千人好多噶喎， 係啊，千幾萬個考生啊，講緊， 係啊， 即係啲改卷嘅朋友咧，就要入 cam 咯，係啊，我要入 cam， 我去入去幾日啊？ 你要幾多人手？係 啊，好啦，咁所以咧，呢個考試結束之後咧，你見到佢咁大壓力啦，咁但係咧，有好多咧，即係其實雖然你笑係想笑，不過咧，佢都係屬於陰公嘅嗰啲笑嚟噶。 咩啊？ 包括有六個考生。佢就要retake 过呢个高考，榜都未放，佢已经要 retake 啦。咦？点解可以 retake 咁好啊？ 系啦，佢点解要 retake 咧？佢直情要考过，因为佢根本冇去考到。佢可能佢 考过，但又冇去考到。 唔系，佢有报考，但系佢冇考到。咁、哦、但系问题系，除非特别原因嘅啫，如果唔系冇得 retake 嘅，你自己唔去啫嘛。 系啦， 佢香港唔俾嘅。 佢而家点解会去唔到咧？佢而家因为咧呢六个考生咧， 交通上面嘅挤塞问题。 唔系交通， 身体 都唔系身体， 身体又好似 都系一啲咧，佢控制唔到嘅意外嚟嘅。香港好少考生咧会有听过呢件事嘅。 哦，嗰啲叫做咩啊？山泥倾泻咗条路阻住嗰啲叫咩啊？ 混裂，唔系屋企混裂， 系 酒店混裂。因为佢哋穿州过省去考试，甚至乎有啲专门 book 个房俾佢咧，专心喺嗰度安排啦咁样。 哇，系真系好惨。 系啊，有啲真系穿州过省冇办法嘅佢。 一定系啊，好多都系嘅，因为即系嗰个考场佢考试中心有噶嘛。 系啊，佢异地考噶嘛，好多都系。 系啊。 佢咧 嘢啦，阿田。 系啊，佢话咧 紧张啲小朋友，佢哋嚟紧嗱，阿诺诺出年就考 DSE 啦， 系 咪？如果混 lift 嘅话，咁点算咧？ 系。 瞓街啦，之前嗰晚。 系啊， 佢真系街扎营啦，话肯定冇 上楼梯。 佢话山东。佢话咧有呢一个酒店咧发生咧混 lift 事件，六个高考生被困。咁咧佢话咧当时咧 一齐被困。 系啊，咁佢哋一齐都可能系 即系可能你围围围一齐，围围一齐 book 啦。 六个唔同嘅大厦，佢哋部电梯 系啊。佢话嘅 lift 咧去到一楼之后咧，唔单止冇开门啦，仲向下急堕啦。当时佢哋非常紧急咧，就报警啦。咁啲酒店维修员咧一嚟到之后，听到高考生咧即刻。非常緊張、奮戰，然後咧已經喺五分鐘之內咧已經打開咗道門嘅啦。 咁咪得咯。 但係打開咗道門都冇辦法喎。佢話咧就都係打開唔到個升降機，唔知佢打開咗邊度啦咁樣。 即 係都唔得 啦。 係啦， 救唔到。 係啦，哦，佢咁樣嘅。 即係咪係出面嗰道門有入邊出面噶嘛？ 原來咁樣。佢開頭咧 嗰個龍喺下低。 唔會一場誤會。佢係咁寫嘅。佢開頭個整 lift 嗰個酒店維修嗰啲員嚟，佢話。没事，五分钟可以打开了。 五分钟 OK， 应该有预充时间。 五分钟之后打唔开。 又五分钟。 好啦，跟住呢就有另外一个维修员咯。没事，十分钟就好了。 哦，十分钟啦。 点知十分钟都唔得。 哇，好焦急啊！喺入边。 系啦，一路到几时呢？佢由呢应该系搞到呢晏昼呢2:50呢要去到消防员到场呢先至可以搞掂。但 由朝早去考试咪搵咗六个钟头。 哎呀，佢话呢去到最后都冇办法啦。咁呢佢话呢六个考生呢而家已经错过咗个考试时间。咁但由于呢真係非战之罪唔关佢事㗎嘛。佢话教育部呢就会尽量做好协调工作呢，为呢六名考生呢提供补习呢复读嘅便利。可能呢有机会呢睇下有冇得俾佢即係再重考咁样囉。可能要但呢个重考可能讲緊。可能讲下年噶咯，唔系会而家再安排俾佢咯。 咁即系无端端因为咁样搵个 lift 就迫于无奈地 repeat 一年啦。 咁只系你唔好彩啫，都冇办法。 但 系 即系咁多人嘅话咧，即系如果你 其 实总 有啲唔同 好似 情 要有个部门啊，如果唔系去审批俾你咧， 应急小组， 你可唔可以重考咯？你即系每一个人个例子，嗰个 同埋咁多人嗬，总有啲原因噶嘛。 系啦，交通意外一定有啦，系咪先？ 塞车啊，肚痛。 所以咧，佢哋都话咧，其实考高考嘅时候咧，真系一命二运三风水。佢话咧，你嘅实力你就有噶啦，有啊有冇啊冇啊，但系命水咧， 可以去到考场。 所以咧，之前阿田都讲过，佢哋咪有好多嗰啲古灵精怪嗰啲，即系吉祥嘢做噶嘛。咁不如俾你估下呢两吉祥嘢啦，系啊，放烟花嗰啲都有啦。好啦， 咩啊？之前啊，最夸张嗰啲阿妈咧话，为咗你唔好搞我个仔，我个仔而家需要宁静，我要温习，佢有钱啊嘛，而家啲人同我全程包咗间房啊，我借用一间房，其他嗰啲都 照租但冇人住 嘅话咧，啲小朋友都好大压力。 唔系嗱，而家咧呢个系讲吉利嘢， 哦、 我哋用我哋嘅智慧去估下佢呢个吉利嘢咧，包括 做 啲咩？ 系边个做？ 系边个做噶？家长买俾啲考生嘅。嗱、 哦 okay ， 我讲俾你听，你觉得嗰个原意系咩先？有啲就入门阶梯好容易嘅啫。譬如佢哋咧指定服装，就会着 旗袍， 唔系旗袍有。 系啦，阿妈 旗袍得声，你上次讲过啦嘛。着奶茄牌衫。 哦，因为有一 tick， 冇错， 就想 pass 咗啦， 一 tick 系啦，已经掌握咗个窍门啦，咁系啦。跟住呢个咧，就系、是、其实冇得估嘅，因为咧我哋都唔系嗰个方言， 哦、 即系都 even 唔系讲紧普通话添。 系， 佢话咧佢哋好兴咧就着紫色底裤， 系 紫底裤定紫色底裤？ 紫色，紫色底裤。点解咧？直情你见到个淘宝咧，我俾你望下啦，全部都系咁样嘅。 哦， 有紫色底裤啦，有红色底裤啦，咁样系啦。咁究竟点解会佢话考高考一定要买紫色底裤？佢咧会写埋嘅，男士、女士高考女生紫色内裤，高考考试专用啊，咁样。 我知 系啦，点解咧？ 紫色系都系讲谐音 噶 啦， 系啊， 一定攞其 系啦，呢、這个真系好难估，因为真系唔系我哋方言，真系要开估啦。佢话。首先佢话咧，佢话流行喺东北省嘅考生，即系嗰啲黑龙江啊、哈尔滨啊，佢哋嗰度咧，长春咧，佢哋话咧嗰度就会着紫色底裤。咁点解咧？原来咧，佢话对佢哋嚟讲咧，我哋讲 pat pat 就 pat pat 啦，一系就讲咩啰柚啊，咩都有噶嘛。咁佢话咧，佢哋东北人咧就会用咧月字边一个一定个定字，就代表嗰个 pat pat 嗰个地方嘅。咁、 哦、 咧、 哦， 所以佢嘅读音咧就系癫 癫， 系啦，系啦。 即系点啦，系咪咁嘅意思啊？ 唔系定，即系一定嘅定啦，咁、哦、样。咁佢话啦，屁股着咗紫色，即系咩颜色嘅定啊？即系紫色嘅定，即系指定啦。咁佢就话啦，指定指定，指定能行，即系话一定得啊。 其实如果系去到咁嘅话，佢任何都可以讲得到嘅。 系啊， 系 啦。佢话， 唔 系即 系东北省啲人系咁讲啫，可能 因为真系 要指定一定搞得。 系啦，即系如果你接受咗呢种概念嘅话，即系 条底裤咧，棉衫唔得嘅咩？都系 咁咪着喺个 pat pat 啊 嘛，个 pat pat 个定啊嘛。 系啊，你 指定， 你 点样 有定啫？如果唔系，你点样着紫衫？你就话紫衫能行啊嘛，咁样唔得噶嘛。 系咪着咗嘅话，我唔温书都得咁？ 哎呀，唔系真系话一命，可能着咗唔温啲。 佢攞暑假，佢哋好 兴。系啊，咁所以咧，跟住有啲人又揶揄佢咧，因为都唔系所有人都咁迷信噶嘛。佢、 啊、 就话唔系嘛，喂，佢话我都系东北人咧，我点解我冇听过咧要着紫底裤咧？咁样， 仲要东北家在咧，即系历代祖宗咧，都仲系喺度 keep 住喺度嗰啲家庭咧，即系好。好传统嗰啲家庭、啊， 上一代上一代 顶啦，田嗱，出年落落咧要考 DSE 啦。喺乐富嗰边咧，即系我哋头先讲到东北嗰边 啊 嘛， 系 乐富嗰边咧， 有冇啲咩传统啊？ 有冇啲咩传统啊？要着啲咩颜色嘅底底啊？可能可以帮到佢咁样咧。 系啊，咁 但系我都话迟啲系阴公猪啦，即系可能咧，孔子嗰个庙咧或者个像咧，可能都冇埋，佢唔知点样去搵佢嚟绕下圈啊，跟住拜祭下咁样。 点解话冇咗咩？ 陆陆续续都可能会冇噶啦， 点会孔子喎、 啊？喂 ，sorry 啊，哎、做咩啊？你唔系净系向住中央嘅啫咩？啊，你去咁多去拜祭啊？你即系崇佢哋做偶像啊？ 但我哋孔子学院推广系海外噶、啊， 咪、海外第时你去海外拜啦。 咁点考试啊？真系要全部着紫底裤 咯？咁你话咧？ 不如下次打牌，你哋一人着一条底裤啊！ 咁如果 金色、红色、紫色，一个着旗袍，一 个 着一个着赖 K 嗰件衫，睇下最后边个赢啊！喂，真系 我阿摩尼公主有旗袍啊，可唔可以佢喺后面帮我打气啊？ 摩尼公主有旗袍， 系啊，中国衫啊，农历新年着噶。 城外放低了往事，像送走清风。场内每一次偶遇，渲染于苍穹。蚕食最华丽。西东，乍恋还看风急如冷气，乍纵容，敲心却变猜心笑语中。有过情无故襟更动，吹折心智。 遗憾当初意想不中。 谁想寂寞看着层层冰封，急跪到最深的心 都隐藏。 如心变着风声，柔情如梦。曾问其实任谁亦 不知所踪， 失 寂寞看着深深悲怆，禁闭到最深的心， 一片天空， 立伴着风声幽静雨中， 与最爱只够缘分目送。 台上唱演某故事，不老的歌词， 谁面对遗憾两字， 当尽了哀思，怨对难平，心曲冷静归各乡邻，孤灯冷照窗边撇雨声，仰声以前不得然凌空有花影， 谁愿往事变出把柄， 谁想即刻看出层层变中，今季度最深的心 都隐藏， 如心变作风声又情如重，沉 闷是事与上共不知所踪， 即刻 看出层层变中，今季度最深的心 变天空， 如心变作风声又情如重， 由最爱都变成你剑提示我手动，想直觉看着层层变动，今季度最深的心 都隐藏， 如心伴着 风。认唔认得佢哋把声咧？ 女仔认得，男仔 系啊，五姑娘同埋陈豪、啊。无线电视剧《金枝玉叶二》的片尾曲嚟噶，呢、這个系叫做《紫禁飘摇》啊， 食住个紫字啊， 食住个紫字 系啊，咁啊呢单新闻都食住咧香港嘅潮流啦。 好啊， 嗱前阵子咧好多老鼠嘛， 系啊系啊， 即系成日都话捉老鼠啦，又计埋咧，即系每一只捉到嗰个老鼠嘅成本咧，好似成3700蚊。 系啊，真系离晒谱啊呢个， 呢个真系拗咗头啊！但系真系好似咧捉极都仲有咁啊吓， 系、 啊，我哋见到好多高官啦、啊，都好去晒嗰啲后栏啊，周围去睇啊，都捉唔到啦，但原来咧，佢哋下一波嘅攻势咧，应该唔喺净系喺地下度揾啦，因为喺飞机上面咧又有新一轮嘅攻势咧，就发现飞机老鼠再度出现，仲要嗰啲班次咧、都系同香港有关系嘅，就系、是、咁样。 系啊，真系好恐怖啊！有时都莫名其妙啊，点解佢手法咁？ 咁纯熟嘅啦， 唔系纯熟就肯定嘅啦，因为佢老鼠嚟噶嘛。 咁大胆，我睇嗰阵时会觉得， 同埋喺度，我匪夷所思就系话，点解冇人知嘅咧？ 今次真系冇人知，因为后屘先至知啊吓。话说就有一个旅行社嘅领队，就带队啦，就去咗呢个土耳其旅行。咁去到土耳其咧，翻香港嘅飞机嗰度咧，就有人啊疑似咧就去到呢、這、一个领队佢本身咧就有一个手提行李嘅，但 系 手提行李咧已经系双重锁噶啦，两个锁。 讲紧系个夹仔嗰啲啊，系啦，个夹仔推嗰啲夹嚟噶，两个锁噶， 系啦，就已经系双重锁噶啦。但系发现里面咧本身咧就有一啲钱喺入边度嘅，就是、一啲服务费同埋小费啦、大约咧有成40000蚊港纸嘅， 咁多嘅喂， 入咗六 有，因为可能佢佢回程啊嘛，回程你譬如你去十日都1000蚊小费啦， 即系一个人有1000蚊嘅 小费，当系小费啦，佢收噶嘛，咁跟住。 但如果佢遇到你呢啲团友咧？ 最基本噶啦， 咪就会有2000蚊啊！你咁豪啊，咪 先？咁你40人 佢惊啊 ，sam 去喎你。 40人一团咪有40000蚊都其实都 okay, okay, okay. 都唔咩 嘅啦。OK， 原来就有咁多钱嘅咁样。佢咧就话啦，就将呢个服务费、小费咧及合共咧就成40000蚊咧，就摆咗落呢一个旅行箱入边度噶啦，仲双重锁噶咯。点知咧就疑似俾人哋咧就将成个 箧拎走。 冇拎走到，拎走过， 拎走过， 拎走咗，可能咧就趁大家都瞓咗觉嘅时候咧，攞咗入厕所，就用一啲万用匙啊，就打开咗呢、這个旅行箧，跟住咧就攞走咗啲钱，但佢又攞唔晒，佢咧点为之攞唔晒咧？佢攞少1000蚊。因为咧佢系一沓钱入咗落个信封度嘅，头尾嗰张500蚊纸咧就 keep 住喺度，中间摄咗啲。 白纸， 白纸，系啦，嗰沓嘢依然喺度嘅， 即系偷龙转凤，即系好似睇天下无贼咁样， 真系 好似， 同埋呢 个系 有几浓厚就系呢个70年代、80年代香港嘅电影，即系嗰阵时 偷龙 转凤 咯， 咁样偷龙转凤啊！我哋话 佢今次话喺飞机， 系喺飞机入边度做啊！咁最终咧就系呢一位嘅导游啦、领队啦，佢就系要离开咗飞机之后咧，先至发现咗，谂住去入数啦吓，第二日噶啦，已经系。 先至发现俾人哋偷龙转凤，跟住先至报警。啊，疑似咧就损失咗呢个37,000元嘅。 哇，追唔翻噶咯，而家走晒咯。 系啊，佢就话，因为咧点解咁样咧？如果你系个信封里面系薄依依嘅冇晒嘅，可能成个信封冇晒就好碍眼噶嘛。 嗯、 但系佢依啊，咦，我个信封喺度咁，因为你唔会再特登去睇里面、 啊。其 实 你有 两 重锁嘅话咧，你都未必会喺落机之前打翻开睇下我入边嘅钱喺咪入边 啦。 但系证明咗咧，嗱，你而家你推敲翻啦，除非你话系内鬼嘅啫。如果系普通一个贼嘅话咧，即系首先佢要观察到呢一个系一个导游， 系啊，呢个我 然后佢仲要会估到咧，佢应该会喺嗰度啲小费咧就摆晒嗰个箧里边啦。你全部都要咁样估到晒先得。 你仲要知道嗱，你首先即系你仲要系。你要知道嗰个旅行社，因为你讲香港人嘛、 嗯， 你要知道嗰个系领队啦，嗰、那个箧系佢啦，佢里面系有钱啦， 系 咁即系我觉得 同埋你谂下，如果你要开两重锁嘅话咧，因为而家估计啊，就是、有人咧喺夜晚黑嘅时候趁成飞机嘅人咧瞓咗觉之后咧，就将呢个行李箧咧就攞咗去洗手间，用慢用时去开锁，即系头先阿田你讲嗰啲全部都需要知道，重要。準備咗呢一個慢用時去開鎖 添，咁你仲要諗下喎，我咁喺邊度？喂，同埋你大家都知道上面嗰個叫做嗰、那個 行李架嗰位啦， 好嘈噶嘛！你唔係攞袋喎、啊，你攞埋個夾係鋸鋸鋸鋸噶嘛？ 如果你生得高啲嘅話咧，即係我明啊，係咪就 OK 嘅？未必一定會搞到嘈冤巴閉嘅。 我每次都係嘈嘅，因為我唔夠高噶嘛，我仲要踩喺啲凳度，即係有時係啊，即係除咗鞋踩啦，當然先攞到嗰個夾。咁即系咁大阵仗，劳师动众，跟住仲要同你谂下，嗰个人都知道嗰、那个 夹为佢啦，摆嗰度 喺嗰个位度坐，因为你知佢喺后面最尾嗰橛咧，中间嗰橛定前面嗰橛坐， 通常都系摆自己个头。 唔系啊，即系要认得翻个领队究竟坐边个座位啊？ 咁又唔难认嘅呢一点就， 所以成件事 仲要系 系啊，即系所以 同机又偷唔到， 唔系啊， 即 系话点解咁啱得咁巧，同机嗰个又系贼，个贼又知道你系导游，仲要知道你将啲钱揸喺个。箧里边， 喂， 我可以随身跟噶噃啲钱。 仲要你谂下，佢系准备定咗一堆嘅废纸嘅，摄翻入去中间度。佢话个厚度系差唔多添噶。 佢咁犀利， 咁所以系咪有内鬼咧？ 净系我唯一谂到就系可能系内鬼嘅啫。如果唔系，你边可能嘅啫？你话原来长期有个机场老鼠喺度打蛋咧 ？OK， 我信。咁、 嗯、 但 系有嘅系成日。 咁佢点可以咁啱买埋你嗰班机先得噶？佢而家唔系话喺个 lobby 度咧，趁你拎行李嚟偷嘢，咁、嗯、仲解得通喎，佢上埋你个机喎，你唔好同我讲话佢有咧，万能嘅即系 ticket 咧，边班机都上到系嘛，真系好难噶。 呢个好多，我觉得好多。 我觉得真系咧，其实应该问一下我啲导游朋友咧，如果佢有做呢行咧，有听风 show 嘅话咧，你哋其实觉唔觉得自己平时你回程嗰啲小费咧，嗰、那个系一个高危嘅一个项目嚟嘅咧？即系平时你哋点样处理嗰、那个即系小费嘅摆放咧？ 就算唔净系导游，我谂每一个上飞机咧，即系譬如我自己嘅习惯咧，我去外国旅行咧，我系会有当地嘅流动货币，即系我有现金喺身嘅、啊。但通常呢一个咧，我就会将佢摆咗喺我嗰个座位前面，未有得俾你摄下嘢嘅，我就会摆咗喺嗰个位置度咯。如果我要去洗手间嘅话咧，可能我有个袋系入住嘅。一个小小嘅布袋啊咁样，我就会攞住佢更新， 即系其实更新咯，所以 更新我都系噶。嗰啲 钱我点会摆个箧里边？ 护照同埋钱，同埋咁多钱， 咪咯，我觉得我真系会更新噶。 你总会有个嗰啲叫做 腰 包， 真系冇腰包嘅好多都，我冇腰包唔靓。 冇腰包你都可能有啲斜咩袋仔，即系咁分开，唔系摆个。虽然佢已经双重。锁啊！ 但系都惊噶嘛，所以同埋咧，我成日都会，我同佢有啲冇安全感咧，我成日都觉得咧个箧摆咗喺上面咧，边个行过佢有阵时都会打开你个柜挤嘢噶嘛。 因为嗰个柜 唔系你独家噶嘛， 系啦，有其他人都会摆喺度噶嘛。佢要开嘅话，你唔可以话佢坐，因为可能佢个袋都摆。 冇错，咁所以咧，即系成件事都真系好古怪噶。喂，即系如果有相熟行家。平时你哋点样处理嘅咧？回程嘅嗰啲小费啊，嗰啲咁嘅钱咧，呢啲情况你哋听过未？会唔会真系好轻易咧就俾人哋咧及到你咧身怀巨款咧吓？听住新闻先啦。 治疗现时被禁制嘅穆斯林兄弟会形容穆尔西系被谋杀。穆尔西喺2012年当选埃及首位民选总统，2013年被军方推翻，因为涉及间谍罪名被起诉。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同时，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东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14点，升187点，总成交金额360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9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06点，升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信义光能3.64跌4.9，港交所269蚊，升5.2，腾讯控股333.8升4.8，盈富基金27.9升0.5。建设银行6.4升5仙，中国平安87.9升7毫，工商银行5.84升4仙，友邦保险76.25升1.5仙，华夏沪深342.35升0.5，美团点评61蚊跌5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9.812，瑞士法郎7.854，欧元5.355，加元5.844。新西兰元5.087，欧元8.8007，每百日元对港元7.2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427。日经平均指数报20974点，跌149点。港金现价报1252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41.25美元，卖出1341.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花园道口，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就在家园对出。金钟的天华道来回方向仍然封闭的。在九龙太子道西去回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由于有工程，这一段路就比较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就算工作有几忙或者想踩多几转，都要有足够休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4号全民运动日，叫埋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你们都来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好啦，而家司机大佬天气好好，又升多一度啦，因为而家已经去到29度气温嘅啦吓。 系啊，相对湿度88%。咁我哋司机大佬咧，今日咧吓，你个题目打出嚟咧，应该对于好多嗰啲爱车朋友嚟讲咧，都啱数 嘅。系啊，嗱，我想先讲咧，有个小题目先嘅，因为真系咧都好想与时并进咧，即系想听下嗰啲实况系点样啊、哦。因为咧其实两次嘅大游行里边咧，你都见到有一啲行车线咧，佢就唔系预先封闭，可能是临时咧开出嚟嘅、或者是啲示威者自己行出嚟咧，咁于是乎你都会见到个奇景嘅就系、是。 啲車夾咗喺中間咯。 我見到 喎。係啊，你直情個感覺咧，好似係海洋海水裏邊嗰嚿潮石一樣啊！人潮就喺隔離，跟住嗰個貨 van 啦、私家車啦、的士啦，好多都係咧，唯有咧即係走唔到啦。 前後左右都係人。 係啦，汽車而逃。咁啊一路到夜晚嘅，因為你要直至個成個遊行示威散咗先得噶嘛。 係。 咁 你遊行示威散咗都唔代表條路跟住就會立即開翻啊嘛。 係啦，咁譬如我咪話琴喺禮拜日嗰陣時咧，見過有啲車咧。想象唔到究竟啊嗰架叫做生前嘅情况啊，即 系 唔好意思用生前。 你点嚟喺度嘅咧？咁 因为我都话咯，喺警总门口咧，我见到有一架车咧，佢打斜入紧嗰个油站。你有印象警总对面有油站噶嘛？个油站啊熄咗灯啦，嗰个车咧打斜咁样咧，好明显就系想转紧入去，但唔知点解转到一半嘅时候咧就已经卡咗喺中间啦。 好多人涌出嚟咧，你預見到即係你估計到個情況應該係咁樣。 你直情好似咧揾到啲遺址化石咧，嚇點解呢個車佢會卡咗呢度嘅咧？究竟佢係割錢啊，定係點樣咧？咁所以咧嗱，呢個真係我純粹一個好有興趣，好想知道咧。其實嗰日有幾多嗰啲司機大佬咧，就頭先上述嗰啲 被擠住咗， 係啦，突然被封路，咁你啲車咧就突然留喺中間，咁嗰下你嘅處理係咪即係？二话不说就汽车走咗路啦，最后翻到嚟嘅时候咧，你个车情况如何咧？真系 嗱，我见到咧就喺洛克道，跟住咧就喺个停车场度嘅，架车咧就已经驶出咗个停车场。嗰個 閘位 係啦，嗰、那個閘位 係吞咗半 啦， 佢係出唔到嚟嘅，因為全條街都係人。 咁、哦、佢就卡咗喺度啊，就咁 卡住咗。 哎呀，呢、這個真係勁慘、啊！ 我知道啦，嗱，慘唔曬嚇，起碼佢係第一架出到嚟，佢都仲可以喺個閘就出咗個閘，起碼唔使再扣錢啦。 係、 啊，但係佢就出唔到嚟任何嘅馬路嗰度，佢就走唔到噶啦。但我就睇唔到，因為中間都有少少嘅距離，我肯定架車就喺度，亦都過咗嗰個閘位噶啦。但係咧，佢 後邊 有冇人？喺入边，佢有冇汽车而逃咧？其实佢又唔可以汽车而逃，后面有车可能会出入咁啊，虽然都有车尝试出啦， 但前面都冇办法行噶啦。 系啦，但佢有冇自己汽车而逃？我见唔到嘅，因为我睇唔到司机位有冇人。但我就见到佢，我即系我个心都真系。哎呀，真系辛苦晒啊，阴公咯！ 系啊， 你咁样嘅话，即系要等几耐你架车先至走到咧？因为 一日噶啦，真系 嗰条街冇话会封噶嘛。 系啊，系啊， 冇话会封噶嘛，亦都冇话几点会封噶嘛。突然之间很喜欢你， 同埋咧咁多人认真啦，嗨花碰撞，可能都仲有啲嘅。 哦，但我想话，真系喺条街度咧，好多嗰啲靓车咧，真系起码目测啊，除咗全部挡风玻璃俾人挤晒啲标语喺上面之外咧，又你。唔系好觉会有啲咩事，即系当然我就咁预测，我哋唔系去攞电筒照佢啦。 即系唔系话刻意破坏，但可能有时啲即系唔遗意、唔觉意嘅嗨花碰撞。 但我觉得啲人都几守规矩 的。我相信都系 见到啲车咧，手多都唔会去摸下咁样 噶啦。 不过唔知 我相信啲市民嘅。 系啊，我觉得头先阿祖提嗰个咧，系我曾经担心过噶，因为咧停车场如果封咗，你又拍咗喺里边，你唔系想拍咁耐噶？佢如果唔俾你走， 我谂佢另计噶啦，系咪？ 嗱，我真系唔知 边 个话， 我觉得佢就冇咁好人品啊！即系你讲紧一间公司，佢讲紧去收车嗰日已经做唔到生意噶咯。 譬如咧， 咁系啊，你咪等于其他车咯。 譬如最明显咧，就系立法会对面咧，中信嗰个停车场咧，佢直情咧唔系普通封咗咁简单，水马木板咧，佢哋自己加固咗咧，好惊出事啊嘛。咁我谂啦， 即系话定俾你知，唔好入，唔好入啊！ 但系佢总有开。开之前咁啊，嗱，佢游行，譬如话两点几先开始嘅时候咧，咁如果你十二点，你真系咁啱得咁巧又去咗嗰度，唔知点解你咁傻仔咧，就泊咗架车入去，佢又开俾你入，咁然后突然间你发觉走唔甩啦， 唔会啦，我谂人哋话嗱，今日只系得日泊啫。 系咪有咁好先？ 我覺得應該會咁講咯，因為佢都知道佢自己嗰度嗰條路都唔會走得噶啦。 我真係唔知啊！ 我 哋 司機大佬，嚟不如我哋講下。 因為真係好多嗰條原路有好多停車場咧，好似阿祖話齋，佢冇話會封噶嘛。咁可能 你 就拍咗裏邊。 故事打到落黑道，你即係一冧侵啊！ 係啊， 落灣殺到落去灣仔金鐘啊嚇，所以應該咧都有啲車係棘住咗嘅。 係， 如果嗰日你咁唔好彩棘住咗，究竟嗰個 計唔計錢嘅咧？ 係咯，我哋點 計咧？ 知 係啊係啊，即係嗱究竟你點樣卡住咗啦？頭先我同阿祖講嗰啲四十五度角啊，出前唔出後嗰啲咧，即係嗰種突然啊！如果你可以話翻我哋聽，又可以即係歡迎打嚟啦。最後你嘅車有冇事？因為我哋都好似阿田擔心噶嘛，喂，唔係有心嘅，掂到嗨咗兩下，有冇真係花咗啊？ 之如此類 啦。就算你諗下太古廣場啊，即係你成個 Pacific Place 入面咧，你個車場大噶嘛。咁我見到咧，去到即係近傍晚嗰啲時間咧，其實都有人行咗上去嗰、那個天橋上面度咯。嗰、那個咧就係、是、太古廣場出嚟嗰個位，你乜就車場出嚟嗰個位。 咁應該出唔到咯，係嘛？ 應該出唔到嘅，但可能有啲人去嗰日唔知。咁會搞咁耐嘅， 係啊係啊， 晏晝睇場戲，諗住我都仲走到㗎，未諗住會封㗎，即係唔知啊嚇。我估有人都會kick咗喺嗰度，好彩嗰個車場就唔係好貴嘅啫。 哇，都係啫， 咪相對嚟講算好好㗎啦。喂，如果唔係你即係kick住咗五六個鐘嘅話。銅鑼灣嗰啲可以去到四十幾蚊一個鐘噶嘛？ 係啊，走唔到 咁你諗下啦，嗰嚿數可以大嚿㗎。 啊，係喎，嗰排其實譬如你話時代廣場嗰度一帶嗰啲停車場咧，其實有冇車泊入去嘅咧？ 真系 出唔出到咧？ 其實我估咧，大部分人都唔係好夠膽揸車去港島區。 嗰輪你知唔知喺上個禮拜日咧，我揸車過海咧，順到不得之了。但係九號唔係嘅，第一次六月九號嘅時候咧，我揸車過海咧，塞咗二十分鐘先塞到去。但係去到十六號嗰日咧，我諗全部人都知道。冇掣啦，冇掣啦，系真系可以好耐同埋好长嘅咁样， 系啊， 所以今日真系我哋好想咧听下咧呢个交通上面咧呢啲司机大佬泊车啦， 呢啲日子嘅时候 系啦，咁粗停咗架车咧，究竟最后点样咧？特别系嗰个停车费。你覺得有冇得 claim 到啦？ 我覺得冇啊，我都可以講遠啲嘅，即係唔係淨係講緊咧之前嗰兩個遊行嘅日子嘅，譬如有陣時咧嗰啲大時大節啊，你諗住去睇煙花啊，我架車泊喺邊啊，跟住我又 kick 住咗喺度，喂完咗睇完煙花，你一知啦，幾廿萬人睇噶嘛，人哋都有數字喺度噶嘛。 煙花我諗難啲喎，因為佢係 但佢山人流都要啲時間， 但佢封路一早通知你噶嘛，佢唔會好似而家咁噶嘛，係嘛？ 但有陣時如果 佢有人潮管制， 佢有人潮管制，但有陣時佢都唔會知。知道肯定地佢会系咁 嘅，几点钟可以解封、啊？ 又或者系佢都未估计到一定有几多人嘅，我跟住就多人啲，我又封多啲路啦，咁样都会有啲咁样嘅、 相对啦，相对啦，系啦。咁啊，喂，有经验嘅朋友可以同我哋即系讲下你嘅情况，系啊，收咗几多钱，最后搞成点？电话号码1873881873881，真系可以想知道少少呢个花边嘅消息啊！ 吓、啊，好啦，今 星期一至五，大家最期待嘅一刻。六点钟跟送我 ，Oh yeah， 我走，人生不止追赶，偷偷我走，逃出监仓，伴我走。 John 加上 Yoyo 的合作，歌名叫做5:59 PM， 这个黄昏前的时间是什么意思呢？放工前的一分钟更是代表着放松兼自由呢？放心去高飞，再加上 John 加上 Curtis Richardson、 Calvin Avon 填词的乔星，编曲监制都是 John 工。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龚石良加上岑灵仪，5:59 PM。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Patty， 曾志豪， 黄耀祖， 广州快活人。 好啦，讲讲特别天气消息先。 哦，好啊，29度气温，相对湿度87%，又热咧又湿啦，雷暴警告啱啱 生效翻嚟又 系啦，去到1:3嘅。 系啦，大家小心啲啊！嗱，我哋第一个咧，即系抛砖引玉嘅题目咧，就系讲紧你有冇试过喺呢几次嘅游行里边嘅车咧，就走唔切，俾人塞住咗啦。如果你排喺停车场又走唔切嘅话咧，条数点计嘅咧？会唔会有咁好死咧？就会同你折数咧？定系唔好意思啊？你塞几耐都要俾几耐啦吓？ 又或者唔一定系话今次呢啲事件嘅。啊！早几日咧，咪话有架车喺停车场啱啱进出嚟嘅时候、 卡住咗啊嘛，即系太窄，嗰个人就转唔到弯。 我见到嗰张相， 系啊，啲人就话：，个司机仲走佬啊，咁点算啊？ 咁后面嗰堆人走噶，点算？咁呢啲情况可能日日都有。 都系焗住你要俾埋噶啦，真系吓。 点算？定系可以 claim 翻嗰个被卡住嗰个人？喂！张单唔该你俾啦， 但有阵时你出闸嗰下咧，你嘟嚟嘟去嘟嘟唔到八达窿咧。如果你因为咁样令到后面个先个优惠时间过咗咧，你都冇办法噶。 喂， 唔通我赔俾你咩？真系。 我之前有揸车嘅时候咧，我真系有系咁 拨佢。 就好急住系咁掟住佢。 嗱，我有坐过阿田车嘅，佢嗰个就咁好急住咧，佢咁样嘅形容系美化咗嘅，因为 淡化咗， 系淡化咗嘅。因为有阵时咧，嗰个女人都好心急嘅，就算嗰个只不过系个红灯，人哋未人即系未转未转到个波嘅啫，即系未行向前行嘅啫，佢已经。做咩啊？仲唔行噶？即系佢嚟噶啦，个女人 路路正系咁噶啦，你明噶真系。 咁你只要都简单转，咁你录得佢都仲系先起步啊！ 明噶啦，明噶啦，又嚟啦！你冇揸车噶啦，而家你冷静啲啦吓。 呢个态度比较啱啲。 我想话咧，即系有时真系嘅，有啲即系有啲朋友咧，可能真系去真系 last minute 先至去，可能睇完戏三个钟头啊，可能咁可能真系睇到两点几嘅时候咧，咁头搭尾咧。攞埋車去走咧，再排埋隊，係真係爭嗰兩分鐘嘅時間嘅啫。哇！你跟住你仲喺度思之然，就唔知哇，依冇揾唔到啊！停一停， 唔好搞到咁 慢 啊！ 係咯係咯。 唔係，我話有時真係啊，要預早，起碼預早十分鐘。 要 嘅， 要 嘅，係啦，即 係 要咁 啊。係啊 ，OK 嗱，大家可以打嚟有呢方面嘅經驗咧，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網上留言都歡迎。 住喺停車場嘅經驗 係啦係啦，可以打嚟傾下嘅。好啦，第二個題目咧，其實就係話一個人咧，究竟你買一架車翻嚟。成日都话佢系老婆嚟噶嘛？ 啊，系啊，好多都系咁，尤其是第一架车， 第一架车，咁 即系初恋一样啊。 咁但系你对你老婆咧，就都系梗系历久常新啦，嗰种爱系咪先？ 系， 但 系潜藏喺入边。 系啦，但系 表现咁多啊， 但 系 嗰种爱咧，又有分感情好浓啦，又有分有啲淡少少嘅，系会唔会日日都高潮噶嘛？系咪先？总有啲 每日都喺一个高峰嘅位置度。 系啦，咁所以咧，就我见到网上面有一个咧都几搞笑，佢就话：我想问下各位师兄咧，你对你嘅车嘅爱咧，系属于边一个级数咁样？ 有分级， 有级数喎。嗱，佢有几级嘅？初级、中级、高级同埋神级。嗰种爱嘅划分系点样嘅咧？其实好容易理解嘅，就系你会系一向都咁紧张。定系越嚟越唔緊張佢 啊？ 咁咩叫一緊張呢？就係、是、譬如佢話你對你個車係屬於邊一種嘅緊張程度呢 a 初級程度，一去到架車上車就走，一拍好架車落車即走，頭也不回，完全唔會喺上車或者落車嘅時候會望翻架車任何一眼，同搭的士冇分別。即係基本上 搭的士你都會望一望個車位，我有冇留低嘢？ 係啊係啊， 但佢頭也不回。 係啦，即係無論係上車同埋落車咧，佢都唔會話啊，而家翻工望下架車先，個 pat pat 真係好靚，個尾泵把真係好正啊！而家上車啦咁樣，落車又唔會望下啊，頭先唔知有冇揩到啲污糟水冇。已经系完全冇感情噶啦，代步工具嘟嘟就走啦。呢 个 就 系结咗婚三十年嘅感觉，系咪？ 我唔准你话天噶，系。 哎呀，哎呀，对唔住啊，对唔住啊。 系啦，好啦 ，boy 系咩咧？中级， 即系呢个系最唔爱嘅， 最唔爱噶啦，系啦， 望多一眼都费， 都嫌费事。好啦，好 ，boy 即系中级咧，喺路上如果咧feel 到中弹，即系譬如话有石仔啊，有咩玻璃渣诸如此类，或者你觉得咧划过浅过咧，先至会落车睇下边度花。但系如果最后发觉都冇事嘅话咧，亦都系头也不回就走噶啦，咁样系啦。咁呢种系咪似咧，即系好耐都冇佢老婆噶啦？但系佢突然间同你喺度哭诉，咁你就理下佢啦， 俾少少关注佢， 系啦，你就俾一俾气佢啦，咁样系啦。但系佢一喊完冇嘢咧，哦，咁我走咯，咁 又唔理啦， 又唔理啦，就 系。总之即系踢一踢先喐一喐嗰只啦，系咪？ 系啦系啦，唔需要咁样话话， 所以要事 系啦，咁样系咁借佢先啦。 点都要俾啲即系关注嘅， 系啦，即系有事先至紧张， 有事足无厌。 系啦，有事好都好过冇啊，有事都唔理你，仲大件事。 呢个系中级啊， 中级系啦，咁啊开始都有少少紧张嘅。好啦，高级，佢话。在自己的车场有时上车落车的前前后后呢都在车外面欣赏下架车。 掟下佢。 是欣赏啊定是看看他、哎、今天有没有 hyper 碰撞。 什么都好啦什么都好啦是啦。如果你看到有一些新的花痕就会黯然神伤。哎呀为什么会多了道鱼尾纹啊是啦。咁呢啲係屬於 高級嘅， 高級嘅 界別嚟。 通常新車囉，真係當老婆仔嗰啲。 係啊，即係結婚一兩年嗰啲囉。 係啊，你諗下，就算有陣時你即係我坐朋友車嘅時候呢，你會見到就算揸緊車啊，你見到呢疑似啫。系咪有时佢隔篱头先系咪好近系咪 high 到我架车？即系嗰啲咧， 係好敏感㗎。我話唔會，真係冇嘢。唔係喎，好似係喎，揾個位停一停，睇一睇先啦，咁樣。即係有陣時， 即係就緊張啦。 梗係啦，尤其是年紀少，真係可能攞咗車牌冇耐，第一架車就算係二手車、七手車都好啦嚇。呢啲嘅對話咧，係耐唔時就會喺嗰班巴打班師兄嗰度咧就會發生。 我明啦，呢個就好似咧阿田啱啱喺尖東蒲嘅時候咧，佢嗰啲男人啊。见到有是但一个男人行过，哪怕一个清洁阿伯谂住扫垃圾啫。 佢咪望你啊？ 佢咪望你啊？佢咪想问你攞电话啊？咩事啊？而家 跟住阿天就话啦，人哋唔会望我噶，系我望人哋咋。 你做咩撩佢啊？系咪啊？你哋系咪有冇佢崩崩有冇撞到你啊？咁样系啦，即系似啊呢啲啦，好紧张嘅。 有冇紧张得咁紧要？ 真系噶，有试过。我跟住我嗰次系直头讲，我觉得系隔篱架车开得快， 我 系 震咗 一声啫。同有冇掂到你架车系冇关 系 嘅。 系啊，但我 觉 得 佢 系啦，嚟欣赏架车。咧呢个好重点啊，即系究竟出门口嘅时候，你老公就冇望你咧？老婆俾我望下先。哎，好啊，同琴日一样咁残啊，走啦你。 系啊，仲开个柜，攞粒糖出嚟嗒下先。 系啦，好啦，神级 啲嘛，仲有 系啦， 唔揸出去噶咯，嗰啲净系喺弹停车场嘅啫。 就算佢冇谂住揸车， 嗯， 佢都会。 所以落去望下架车， 落去停车场望架车先。哎呀，我想望一望先，跟住就会欣赏下自己嘅车，然后仲要咧倒背如流系咩咧？哎呀，我个车咧，我可以话俾你听，佢有三个花痕啦，同埋四个凹位嘅，我数俾你睇啊，咁样系啦，全部如数家珍，望都唔使望，佢已经可以话到俾你听，简直系个形状系咩花痕，佢都可以。一目了然咁样话到， 我冇遇过神级啊！我谂可能系因为人哋知道我系神级啦，即系我咩都唔识关于车噶嘛，所以佢就唔会选择同我分享啊。 可能， 但你会见到有啲嘅巴打，佢哋一讲嗰阵时咧，哇，真 系 好兴起噶，神级嘅有一定神级。 好啦， 我遇唔到啫。 四个级数 啊， 阿田亦都系曾经嘅车主嚟嘅。你曾经系有边个阶段你系掂过嘅咧？几快你就已经系升咗级啦，已经 又真系会嘅。但系嗰个三分钟热度都 keep 得几耐，都唔三分钟。 阿田系属于好锡车嘅， 你有冇走落欣赏啊？ 我冇特登，真系冇特登。 系啦，呢个就难啲嘅。 呢个真系好难嘅。不过你系会心啰啰挛啊！啊，究竟我架车冇咩人搞咧咁啊？因为始终佢系撇街嘅，即系喺个停车场里面噶嘛，冇人睇噶嘛，即系得保安姐姐啫嘛。会隔篱有人整到咧，所以其实我每一次咧。 好緊張！ 上車之前我都會圍繞架車行一圈， 清一清場先。阿華，啲附近做咩多咗兩個女同事噶？嚇，洗頭唔使著咁低胸噶噃，即係睇一睇先， 睇下望一望先。咦，冇嘢 ，OK， 咁我可以安全啦。咪一來其實都 佢屬於高級嘅，佢石車嘅。 我覺得我都會係嘅。 但 咁 你喺 架車咁好咯，你賣個價都好咯嗰陣時。 咁喺 你 直至你賣車之前，你有冇自己升咗級去到初級啊、中級啊，定係一路 keep 到可以係石車級？ 嗰份熱誠啊！ 係咯，喺你賣車之前嗰分鐘。你仲系属于系咪 咁就未至去到高级嘅，我谂中级有嘅。 即系唔会上车落车嘅时候都会即系打量一轮先肯开车走嘅。 我唔会用欣赏咯，我净系会睇下佢有冇事啦咁样。 我有见过 欣赏 一个朋友，佢嗰个级数嘅转变 系点嘅咧？ 系啦，佢咧就本身就好锡车嘅，因为架车都贵贵地嘅。咁咩 D 嗰啲嚟嘅咁样， 大 D 咯， 系啦系啦，大 D 系 大 D 都劲嘅。咁但系咧就想换车啦，咁架车咧都用咗有成六七年噶啦， 咁都值得换啦佢。 系啦，咁啊，但系话换车讲就讲。好耐咯，成年都未换， 系 点知嗰次咧就泊车场，车场嘅时候你知好多柱噶嘛， 系啊系啊， 佢咧个柱嗰啲车位已经好窄噶啦，咁样佢揾翻架车出嚟嗰阵时，嗨柱刮咗成个车身一下 ，crack 咁样，佢个反应只系落去冇，佢落去睇，唉真系花咗，唉算啦。因为佢想换车，由好爱变到嗰个最后尾嘅地步，只系系都花咗 啦， 都算啦咁样。你见到真系 好绝情啊， 好绝情，好冷漠。 啲男人薄幸啊，寡情薄幸啊。 我直情望住我话，你以前唔系对架车系咁啊嘛，跟住佢笑一笑。 五十年前啊嘛，长跑冠军啦、啊。 冇办法，同埋呢一句，唉，唔刮花都刮花咗啦。 系啊。 如果你真系好爱嘅话，你唔会讲得出呢一句。点解会刮花噶？一定系咁。 哦，呢个好明显啊！你知道我刮花嘅次数都唔少噶啦。 系。 我由第一次刮花。 直情打晒去报价咧，喂，同我点样揾翻干净佢？同我英国运都运过嚟噶啦，虽然我日本车嚟噶，点都搞噶啦。去到美水嘅时候咧，一模一样见到鱼油花喎，唉，黐线咁油花咁样。 之前明明冇人见到，你觉得好过， 你都见到我最后黐胶纸噶啦， 又耐到外都知啊，你知道好混巡啊，你 一可以去到咁， 系啊， 认真嘅，即系有时都会觉得，唉，都系嗰个，同埋咧，你个朋友应该系咧，都还咗买啦，咁等我更加狠心地买咯。 佢觉得有种解脱啊， 系啦， 有阵时佢哋 即系俾落一个决心，嗱，我成日讲咗咁耐都未换到啦，真系换咗佢啦。 啲人话换电话都系噶，成日咧好刻薄嘅，或者唔系应该咁好折堕嘅嗰句说话咩咧？哎，好烦个电话唔坏嘅，系啊，你见到有好多人都系咁啊，系啊，其实呢句都几折堕噶咁样，然后到最后咧，你见到个 mon 又裂定咩？佢话系好咯， 又换咯，可以安心啦， 真系惨真系， 因为即系用之无备弃之可惜嗰啲咁嘅感觉噶嘛。 系啊，嗱，呼吁电话 C 1 8 7 2 3 8 8，各位车主朋友，或者你系车主老婆，你有冇见过你自己或者你嘅另一半、你嘅朋友对嗰个汽车嘅爱护程度？ 去到个咩级别咧？ 吓，系啦，初级啊、中级、高级、神级，系咪真系有个？即系递减嘅作用咧，定系唔系？哇！我老公好爱车嘅，历久常新，特别系可能嗰个老爷车咧，有啲人越老越爱噶嘛。 啊、 即系可能佢而家直情系真系哇，瞓喺个车度添噶，真系开心到。 我想问多一格，就是、如果有一啲嘅老婆或者女朋友，你见到你隔篱嗰个咧，爱架车有冇咁爱啊？爱到咁紧要啊？都欢迎你同我哋分享。 有冇妒忌啊？有冇妒忌？ 1 8 7 2 3 8 8，一阵间听你哋电话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立法会秘书处表示，立法会行政管理委员会决定今日下午2:00起解除黄色警示，到时所有相关特别措施亦都会取消，立法会综合大楼将逐步恢复正常运作。立法会示威区有大约20个示威者留守，其中一个是报称公务员的崔先生，他说已经连续第二日罢工到场抗议，昨晚曾经回家休息，今早8:00再回到示威区，会等到政府全面回应民阵全部5项诉求才会撤离，缺一不可。另一个留守人士是从事教育工作的李小姐，她说昨日开始已经留守，公司非常支持员工罢工，所属的教育中心昨日和今日都没有营业。他形容昨晚警方澄清说，只是少数人涉嫌干犯暴动罪，而不是整个抗议都是暴动，强调要求政府必须撤回暴动的定性。他又认为特首林郑月娥是否辞职并不重要，因为哪个做特首都解决不到问题。行政会议今日休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会见传媒的安排有待公布。行会成员汤家骅相信，林郑月娥必然会尽快争取向市民作出正式和真诚道歉。他形容林郑月娥对事件感到伤心又自责。另一个行会成员叶国谦认为，林郑月娥要以身体语言令公众感受到她的真诚。决定参加澳门新一届行政长官选举的立法会主席何一成发表参选宣言，他说参选是对澳门发展的关切和担当，为国家、澳门和居民服务，会妥善处理社会多元诉求，平衡好各方利益。他又说关注市民的住屋问题，因为关乎澳门平稳和长治久安，如果当选会是工作重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15。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27点，升200点，总成交金额37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9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06点，升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信义光能3.67跌4.6，腾讯控股333.6升4.6， 港交所268.8升五蚊，盈富基金27.95升两毫，建设银行6.41升六仙，中国平安87.9升七毫，东信银行5.85升五仙，友邦保险76.3升个一，华夏沪深30042.35升毫半，美团点评61跌五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08.31，瑞士法郎0.998，澳元0.684，加元1.34，新西兰元0.65，人民币6.927，英镑对美元1.253，欧元对美元1.123。日经平均指数报20961点，跌162点。港金现价报1253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41.36美元。卖出1341.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眨眼仔决定？ 喺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三八， 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系点样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罗威司机你哋好， 各位朋友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嗰啲你哋都好啊， 三 大哥你哋好，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大家好。 司机大佬咧，今日我哋又双轨拍门吓。第一个题目咧，就想问下你有冇试过卡住喺停车场咧，或者突然间一条路途差唔到嘅经验？咁啊，特别近嘅当然就系呢两次游行啦。如果有遇过嘅话咧，你点处理嘅？停车场个收费点样计嘅？即系我哋都好有兴趣知。 有冇一啲原因可以写翻上俾嗰间公司话？哎呀，我唔系有心噶，可以咁样，人哋卡住咗我。 上诉有冇得咧？吓，停车场收费呢个第一个题目啦。第二个题目咧就系、网上面咧有朋友就话。原来车主咧对于爱车嘅程度咧分开几级嘅，咁主要都系同时间有关啦，即系可能你越系新鲜咧，你就越爱佢， 日子越耐， 你就越淡啦。咁所谓初高中同埋神级，即系话你究竟会花几多时间去留意你嘅车，保护你嘅车，甚至乎心痛你嘅车，咁啊，所以佢分咗几个级嘅。嗱，小弟咧， 我好想知道要去到几多年先至去到咧？而家即系嗰个话望多一眼都费事啦。 我觉得同年份 望多眼都费事。 头先初级。咁咪话咯，上车落车都唔睇噶嘛。 系咯， 咁咧，我觉得 不会。 系啊，我觉得咧，就咁样嘅。除咗同年份有关之外咧，可能都同你究竟即系嗰个车嘅损耗情况咧，去到边嗱。 即系已经去到近乎废铁一样嘅话，你仲爱佢？你 我开头咧， 系啊，叫做嗰啲叫做揸车货 van 嗰啲咧，即系公司车 应该全部都初级噶啦， 初级， 因为揸到咁啊嘛， 架车唔系我啊嘛，揸好远。 嗱嗰阵时我有揸过电单车啦，我第一架车系电单车嚟嘅，咁嗰阵时我同啲朋友结伴同行嘅时候咧，我喺开头未甩 P 牌嘅嗰个岁月咧，我绝对系神级嘅，因为点解咧？我都讲过一次啊，成班一齐出巡咧去食糖水，喺深水埗啲闹市嚟嘅啫，即系夜晚咁样。停低只车 ，A、B、C 一齐停低，佢哋两个头也不回已经入咗去食糖水。我话你等等我，等我一阵先吓。好啦，我拍低架车之后点咧？先攞条单车链出嚟锁住个窿，再攞个罩出嚟，因为电单车都有罩噶嘛，笠住个罩，成架车笠晒。头盔咧唔舍得摆喺个车里边，惊俾人偷啊！捧住个头盔就同头先你话啲导游揽住个钱一样咧，拎入食糖水。我嗰两个 friend 望住话：你搞乜嘢啊？咁样我话。喂，好危险㗎喎，我听啲师兄话呢，佢哋见到你除咗个头盔，觉得你个头盔靓呢，佢会爆你个车嚟攞你个头盔。跟住佢哋隻眼就反到呢白晒咁样，然后话咁你都唔使又冚盖又锁车㗎，佢话。我偷咗点算啊？佢话你嗰个二手车值几多钱要偷啊？咁你点解要冚盖呢？上面我惊滴着屎落嚟啊嘛！ 第一架车嘛， 第一架车，仲要系 P 牌，仲要系 P 牌嘅时候，即系啱啱头嗰三个月一年内呢。 真係去到邊都跟住，但係我個 friend 咧就嗰啲老手嚟嘅，挑通眼明佢話。我睇你凹得个罩凹到几耐？ 好，咁我就想问下啦，最终你个罩凹咗几耐？ 好快，嗰、那个罩咧已经尘封咗喺屋企度啦。 有冇一个月啦？ 又唔止，熬到嗰阵时应该有半年。 你都算长情啦。 有半年啦，因为几时开始咧？你开始放弃咧，就系、是、当你第一次架车有炒嘅时候啦。譬如你例牌，你都会忍唔住即系、就是、失手啦，派咗落地下度啦。到佢原本系靓仔到无伦，多咗条花痕嘅时候。你开始发觉， 笠 个笠个罩嚟做咩？冇意思咁样， 佢丑噶啦。 仲有几时开 始？丑都冇人要噶啦。几 时开始咧？你连个头盔都冇咁镜石咧？因为嗰阵时我摆落个尾嗰、那个头盔个窿箱度咧，吸落去嘅时候咧，咁你知我粗手粗脚啊嘛。有阵时咧，佢都搭得唔靓咯，我都照吸落去，吸到花咗。到我望住个头盔花嘅时候，开始发觉我仲咁锡你做咩咧？我连个头盔袋都冇再用啦。好快咧，你就會即係去到最後。 我估唔到佢有半年。 有啊， 你個人咁瀨啡。 半個月其實已經好靚 啦。好笑嘅，所以但係電單車我又試過咁樣啦。 提一提個電話號碼先啦嚇，18723881872388。大家嗰啲咧，你有幾愛架車咧？又或者曾經你有幾愛過你第一架車、第二架車嗰啲？ 真係可以打嚟講下。 頂唔順你隔離嗰個愛車愛到咁樣嘅為你。 係啊， 真係我都真係會妒忌㗎。我你愛佢多過愛我，但攞自己嚟同架車比喎。 喂，佢哋嗰啲真係拖佢出嚟抹車咧，好細心噶嘛！ 我自己去做 facial， 你就話我嘥錢喎、啊，你同架車打蠟咁，而家咩意思啫？ 係咪？係啦，我試過幾時去到神級好愛嗰架車咧，就係好短暫嘅啫，即係短暫的愛情啊！嗰陣時咧，我就曾經買過咧嗰架嗰啲日本跑車仔咧。嗰、那個 fair lady， 我好中意個樣喎，同埋因為我覺得好型啊，即係佢唔係一啲好貴嘅車嚟嘅，我相信好多人都會話，因為唔係貴車，你咁中意做咩啫？就係中意個樣好靚。咁嗰陣時我做過啲咩誇張嘅事咧？不停同佢自拍影相， 同架車自拍。 冇錯，當我買咗翻嚟之後， 嗰陣時你 咪四五年前啫嘛，係啊， 仲係咁樣。 會啊，我不停喺度自拍，仲要唔止係我自己自拍，叫埋老婆落嚟，喂老婆坐低一齊影張相。 你老婆有冇陪你傻啊？ 加咗佢咁多个幻想空间嘅，咪一定谂系自己系啲咩人啦，系咪？ 系啊，咪总之，我觉得架车好靓啊！咁我试过咧，叫我老婆去坐低影张相啦。后来咧，我特登咧车翻去青衣老家嘅时候咧，我话阿爸妈，我买一架新车，喂落嚟影张相。跟住我老爸话。有咩咁特別啊？喂，好勁㗎！你睇你好似爬喺地下先入到個車廂，好矮啊嘛咁樣。跟住我話：好啦好啦，有啦，影張相啦，入嚟啦，阿媽影張相耶咁樣真係。跟住每日咧就會望嗰個車咧，喺度望喺度望喺度望，哇，好錫㗎！你會覺得咧神級。我唯一試過就係呢一架嘅啫。 阿田，你應該冇試過呢個地步係咪？ 啊冇啊，我。 但你一定有試過另外一個地步，就係、是、你嗰陣時尖東海旁嗰陣時咧，有唔同嘅人咧攞唔同嘅車車你，你人哋架車前面度影相有冇試過？ 哦、啊，嗰時又冇咁有冇咁富貴嘅喎、 啊。我以為你一定係識到長樂街 Peter 仔啦。係 啊， 我坐巴士嘅啫，好浪漫嘅。 係啊，巴士就坐喺車尾後面啦，激烈擁吻啊，真係。 我見過啲女士咧，啲女仔嘅朋友咧， 喂，車頭影相啊？ 會。因為咧，你就要話俾人哋知，其實要曬俾人哋知啊！嚟今日嚟接我放學呢一個朋友仔，佢係揸呢架車嘅。 咁要係好靚先得喎。 嗰陣時細個仲讀緊書，中學嗰啲任何有個人有架車嚟車，你覺得好勁㗎啦。女士就可能要咁樣曬咯。我見過咧喺啲 office 度咧，有女士係擺唔係擺佢男朋友張相喎，擺佢企喺佢男朋友架車前面影嗰張相，因為佢就要話俾人哋知嗱，我男朋友靚靚嗰啲唔緊要啊。佢有架咁嘅車咧，佢有得曬啊嘛！ 下次叫佢唔好企喺嗰度影啦，名副其實車頭相嚟嘅喎。 咁又係， 佢企喺車頭度影嗰張相，佢傻仔啫！你喺裏邊影好過啦。嗱，咁所以咧，即係電話號碼18723888咧，你有冇試過有呢一種即係咁愛世嘅經歷咧？仲有一種嘅男士好多咧，就係睇一個車身咧嗰個蠟啊係點樣嘅。譬如我見過好多咧，佢即係仲係好錫嗰架車嗰啲咧，佢真係會望住，然後咧就喺度攞隻手咧捽一捽。咁样咧， 有见过，见过。 唉，多咗都蛛网喺度啊！即系因为佢哋有一种俗语，就话咧个车身嗰啲蜡咧，或者嗰啲油漆咧，即系经过啲风霜之后咧，会有蜘蛛网嘅形状啊！我第一次睇嘅时候，边有蜘蛛网啊？都睇唔到啊！跟住佢话你望下嗱，你阳光呢个位，哇！即系几乎 要 装裙底咁样咧。 唔知几多十 诶？你望到啦，你耷低少少望，系咪反光咪蛛网？哦，系、哦，哇！咁点啊？要去打蜡噶呢啲，我咁都要打蜡噶。佢话鸡啦好肉酸噶，但睇唔出噶。唉，你唔识嘢咁样真系好保养。 我有见过有一对情侣佢哋嗌交，即系大家一班朋友咁食饭啦，跟住嗰个女仔系话嘅。 平时叫佢执屋，永远都唔会执噶。个个礼拜都白车，架车有冇咁污糟啊？ 系噶， 系火到嚟噶。 系啊，即系所以其实佢大家中意锡车嗰种程度咧，我谂都唔系个个都。做唔到神級㗎，係 啊， 啊，所以大家都有大家嘅故事。我哋今日好想聽到你哋嗰啲咧，有幾愛車，有幾瘋狂啊，又或者係慢慢已經將佢淡忘啊，係 啊， 18723888，我哋嘅電話號碼18723888。 網上留言都冇人歡迎嘅，今日講下，如果你喺停車場被卡住嘅情況，有冇試過咧？有冇試過前面車令到你要俾多一個鐘頭錢，又或者你嘅車，你究竟點錫佢法咧？ 有幾愛佢？ 有幾愛佢？ 这小片天地，实现逃避，分析社会大脑当机，怎分是非？专心防空才是道理，疯狂明媚。常枯死，只管自己孤岛人生活无动气，开心作日记。这地球太大，没法放弃求证理解。这地球太大，来吧快快乐无根可以活埋，感觉多轻快，娱乐吃喝自我慰解，这种心态编织生态。一天到黑都坐荒岛，没问前路，视力未觉渐至钝刀，一切糊涂及碰壁境，自觉很好，不懂去烦恼。这地球太大，害怕放弃求证理解。这地球太大，害怕快快乐脑筋可以活埋，感觉多轻快，娱乐吃喝自我慰解。大众的这趣向，逐个岛，逐个岛，浮浮于那冰冷海上，没再张开双臂，开始拍打掌心，但我想仍有天能记起你我曾在发达。这地球太大，前面有数万里尽街。 Rubber Band 啊，孤岛人啊，今日你唔孤独噶吓，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打嚟同我哋讲下嘅。电话旁边有呢位听众 ，Hello 黎小姐， 喂 ，Hello 你 好， 黎 小 姐， 系你好啊，风骚三宝， 系啊， 你 想讲边个题目噶？ 我想讲下佐敦嗰个黑暗停车场 哦，即系头先我哋话佢诶棘住咗个车咧，所以出唔到去咁样。 系啊系啊，嗰、那个停车场我去过一次， 系系系， 好笑噶。佢一入去咧，其实好似时光隧道咁噶， 点解 咧？好黑， 时光隧道系系系， 好一条好黑、好窄、好长嘅路，跟住入到去先转弯，咁我上去啦咁啊。其实转弯都有啲难度嘅，都唔系一手就可以上到去嘅。咁嗰日我上到去咧，就一楼冇，二楼冇，上到三楼，最后嘅一个位俾我拍到。 系。 咁我沿途咧，我仲喺度话：，哇，劲、啊！遮架都拍到上嚟、啊。 系。车头好长噶嘛，因为系。 跟住我心谂：，哇，正！最后一个位都俾我拍到。 系。好开心啦。 拍啦，好开心啦，走啦，跟住出咗去食饭啦，咁样啦。跟住攞车就大件事啦。 系。 咁啊，走，落翻三层楼之后咧。就是最后那个出口出不到。 咁其實我同嗰架車咧差唔多㗎。 哈哈哈。 左邊車頭黐住埲牆，右邊我隻門又黐住埲牆，跟住我投降，我扭咗好多手㗎啦，其實已經。跟住我投降啊。 点解？点解？即系嗰个系你觉得系边个位衰咗啊？ 系啦，就系、是、因为你第一次拍咯，衰咗。 系点样咧？咁嗰次你 拍啫，咪就 系啦。你点样解决嗰次啊？ 系啊，嗰次我就落车问阿姐，阿姐啊，点算啊？我投降啊，我出唔到啊，架车。 咁但系问题你对门你都出唔到噶喎。 系啊，我喐都唔敢喐啦，因为我再喐咧，唔系个头烂就只门烂噶啦。 系 跟住我就揾阿姐，阿姐又点算啊？而家咁我出唔到啊！我扭咗好多手，出晒汗啊！成个人都 系啊系系。 跟住咧，阿姐话：你来，我来帮你来叫拍姐拍车仔上嚟帮你啦咁样。 系系系。 跟住阿姐好好就帮我落咗条斜路落去揾楼下拍车仔上嚟帮我咯。 咁佢哋点帮法 啊？谜底就解开啦。 点啊？ 唔系揾头出噶嗰个停车场，系要揾尾褪尾褪直咗架车先出得噶。 咁佢点帮你喺嗰一刻？ 佢好熟手喎、哦，佢望下我车头，望下我侧边，上咗车，跟住其实我司机位都出唔到噶啦，已经 系咯， 我 喺 车位嗰度上翻车嘅， 系 咯， 系啊，咁可能佢已经话哦简单啦，咁啊， 系啦，佢就冇啦，一上车。一嘢即系就咁转翻，企后边有车等紧我出噶。后边嗰个人咧都提我，你唔好喐唐太，你褪尾出，褪咗尾先咁样。 系。 跟住我都唔敢啊，我唔敢喐啊。 系啊，正常嘅，正常嘅，梗系啦，系啦。咁佢点咧？就攞尾出咗先啊？ 佢揾佢当然解决咗嗰个困难先，就系黐墙嗰个困难先啦。 佢点解决啊？我真系好想听过呢个神人啊！真系点样 就 会？ 佢就系唔喐唐太，系褪后，褪翻架车，唔好黐墙，唔好撞墙先。 即系褪翻松佢先咁样。 系啦，跟住咧扭翻正架车之后咧，个车尾向后上斜路，攞翻直架车就直出到咯。 哇！呢、這个方法我谂你系冇谂过会咁样做噶嘛？ 我谂系任何泊车嘅人都唔会谂到呢一个方法， 即系 先至走。 即系话如果你要去嗰个位，你要出咧，你去到咁上下，你要褪尾，褪到直先，就唔好顺住个转弯位落去。 系啦， 即系唔好强行啊！ 嗰个弯位系要褪尾噶， 哇， 褪翻上去。跟住呢个拍车仔临尾都讲，呢度系要褪尾出噶，唔可以揾头出噶。 咁佢哋可唔可以做个牌挂喺度啫？其实 冇，咁又唔系架架车啱噶，你短嗰啲车咪冇问题咯。 哦，因为你个车头长就咁样。 最终俾咗几多贴士啊？ 我嗰架系七人车啊！ 哇，仲要七人 啊！ 就七人车， 就算你褪后上车落车，其实都有一定难度喺度。 系喎，系喎，咁最尾要俾几多贴士啊？拍车师傅， 我都有谂啊。跟住拍车仔咧，拍完就走咗啦，佢都冇话同我讲多两句 啦。我谂佢惯咗啦， 系啊， 成日都救人嘅啦，佢已经系。 其实佢哋好有心去帮人嘅。 系啊，佢真系好有心去帮人。 呢个停车场收费几多钱噶？ 廿零蚊咯，我早四五年前拍噶啦。 即系其实佢又唔系特别平，但佢又 系因为嗰度冇停车场啊，系呢啲咁岩残嘅停车场嚟噶啦，嗰度全部都。 咁你嗱掌握咗呢一次嘅技术啦，你下次仲够唔够胆拍咧？ 如果有需要嘅都要拍噶， 但你有冇信心你掌握到咧？已经 唔好拍三楼咯。 其实冇办法知道咪得咯。 哦， 我睇住佢帮我褪车嘛，佢褪翻 睇 啊，学 到 就 知噶啦， 都系嘅，但系我有好多师兄咧，我见到嗰单新闻咧都话我宁愿俾320算数啦。喂，你整到门都唔止320啦，你真系 上唔难噶，真系我一路上都好顺。 系啊，次次都系出 手睇就转到弯噶咯。 系好古怪，所以呢个停车场真系啊。 系啊，佢啲旧式屋苑咧，啲位系好唔整齐嗰啲嚟噶。 可能佢旧式屋苑设计嘅时候咧，冇预有咁大架七人车出现嘅。佢预你揸个单车上去嘅啫，应该真系。 我就谂住冇嘢啦，人哋遮架都系咁拍啦，我呢啲湿湿佢啦。 O K， 好啦， 多 谢黎小姐，喂。解开咗谜团啊！真系多谢晒你啦，帮到手，帮到手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嗱，所以证明咗一样嘢，去到嗰啲停车场咧，如果你真系好惊嘅话咧，都系揾翻即系下边啲师傅，因为点解咧？真系猛虎不及地头虫， 佢哋会帮得到少 少手， 真系熟手技工啊！真系 系 啊！好，再听下个听众啦，你系边个？张太， 你好， 你好啊，丰收快活人， 早三米主持， 系啊，你想讲边个题目咧？ 我想讲男人当架车真系二奶，有时可能系大婆噶。 都唔系有时，通常都。 你含住粒葡萄打电话俾我哋，讲 嚟听下。我哋有人妻帮你出头啊，系好。 好嗱， 之前咪有个风球好劲叫山竹嘅，嗰阵时咪有啲新闻话好多车都浸咗嘅喺某个屋邨停车场， 系啊， 杏花村嗰边。 咁當日就好多人，我相信都唔使翻工噶啦，喺屋企噶啦。咁我先生一路睇新聞，一路見到呢啲車咧，雖然佢唔係拍嗰度嘅，但個心就好噏好噏。 係， 突然間嗰時 車唔係佢都噏啊， 佢 係 好喊， 因為佢睇到心同感受嗰啲咯。 哦 ，OK OK。 咁之後佢就睇到段新聞，咁就突然間同我講，嗰時仲係十號風球未除嘅，就話。我都想去睇睇部车，我话吓唔系啊，而家十号风球，你部车泊四楼嘅，唔会有事嘅， 系咯。 咁佢都系个心一直都揦住揦住，到第即系十号风球一除咗啦，变咗可能三号风啦，咁我即刻揾个藉口就冲咗落去睇部车，又周围望又剩， 又唔使揾藉口嘅， 泊室内嘅， 系泊室内四楼，你又浸水浸上四楼噶，系咪？ 冇人知噶， 跟住咧 咁紧张啊，咁就佢就真系照落咗。去啦，同埋仲有好多時咧，譬如好似我開門咁計啦，咁有時候可能拍我哋拍啲路邊啊，咁就算我開門咧，可能我只能夠開到一格好窄，咁可能會揩到埲牆揩少少啦，佢都要即刻好大反應嚇，你又揩到啊？咁我又要補油噶咯喎， 我好中意嗰個油字啊，就算你第一次咧，佢呢個油字佢都會講， 同埋要補油咯，同你補妝一樣都咁頻密嘅，真係嚇。 好輕微嘅啫，點 咁你咩反應咧？你有冇將你嗰個心聲，即係其實喺嗰個時候咧，係覺得 係你老婆嚟噶嘛？ 係啊。你呢个应该叫二奶嚟嘅啫，识唔识分大细啊？呢啲有冇讲过？ 点落车咯？ 系咯，你话点落车？ 我开少少，我点乜掂埲墙啫？我点落车咧？如果我咁样都唔掂到嘅话，咁佢 会唔会话？不如下次等我 gentleman 啲，我开门俾你。 会，佢会攞只手垫住嗰埲墙嗰。 我都会，我都会，我都会，系 系系系。 系咁 又 真 系放 咗大婆咁咯。 系 喎， 咁平时咁平时佢有冇真系会做啲怪异行为啊？打量架车啊，兜圈啊，影相啊，同佢倾偈啊，嗰啲有冇咧？ 会好多时咧，佢定即系长拍完车之后咧，佢落车咧都要周围望一望，即系有时候咧，可能嗰啲位置有少少可能啲水渍啫，佢要即刻要攞嘢抹噶啦。 真系 有冇试过咧？因为呢一啲咁样嘅情况，成为你哋嗌交嘅导火线咧？ 有，絕對有，因為有時候真係我女士用車都可能唔會好，即 係 冇佢哋咁敏感嘅，係啦。咁我有時覺得，我開門可能或者閂門時大力少少，真係大力少少嗰一下聲咧，佢已經話：哇，你做咩咁大力㗎？咁樣嘅。 係啦，跟住你又縫翻佢啦，係咪啊？ 咁都唔会咁，咁下次细力啲咯， 吞咗佢啦， 咁样啦， 我哋俾咗个平台你啊嘛。 我想问呢架车咧系你老公嘅第一架车啊，定系有冇啲咩特别原因咧？嗰种爱锡系咁无微不至嘅咧？ 佢嗱呢架系佢第二三架车嚟嘅，我哋头两架都系二手嘅日本车嚟嘅，咁第三架就真系即系翻咗可能几次二手车啦，咁就想即系买一部全新，同埋买部即系外国嘅车啦。 咁但系新车一定系会咁噶， 但会搞到隔篱嗰个好大压力噶。 咁佢都希望你可以同我一齐同步去爱锡佢咪得咯？ 都系啊， 系咪？ 我都有，不过个程度唔够佢嚟噶。 系啊，唔紧要， 得好锡都唔够佢嚟。 佢唔系我哋咁样谂啦，佢咁锡架车，因为佢希望攞呢架车嚟再更加锡嘅你啊嘛，系咪？ 张太话：你啲男人就 系 咁讲嘢噶。 系啊，好啦，多谢你张太啊，拜拜。我讲完都 sam 虚，我都知道个先生唔系咁谂。 但我好中意阿张太，佢讲得好放啊。 系啊，好，再听埋呢个听众，你系边个？黄生，咦，又有男人打嚟啦。 系 黄生，系咪讲锡车啊？ 系啊，系啊。 你使唔使为啲男人平反下？你哋有冇真系太过过分啊？吓，锡得。 其实呢小弟呢其实我最耐都是隔一日会落车场一定会望架车。 最耐 即就算冇揸都要望一望。 点解呢 因为点解呢我架车呢我就住新界区嘅就放落啲大笪地。最近发生前几日一件事就係话我个左边个头拎有五粒螺丝係送一粒唔见咗都知道。 咁大件事， 但系点解会唔见咗咯？ 俾人 偷 咯， 嗱 两个 choice， 两个 choice， 第一会系行紧，会系 自己送， 系啦，拎噶啦。 第二就真系俾人偷咗， 偷咗系。 即系你去到连架车粒螺丝位，你都会去睇。 因为我平时发烧到咧，我连入边副车头副底啊、车底啊，我会定期会系半年一定会 check 一次，就算冇嘢咧，整到个车房话。喂，阿黄生冇嘢整咯，架车系， 你都几完美喎。 佢 话 佢发烧到，你听唔听到佢形容自己？ 好少可，好少可，车房系可以全身而回嘅，冇嘢整喎。 睇埋副底，同埋睇埋个底嘅 系。系啊，同埋个问题咧系话一个月 咩都自己做噶，因为唔系话钱问题啊，系自己即系 亲力亲为， 每个月系一定打蜡一次， 系 可以甚至乎系两个零三个月系盗摸一次，自己搞都系。 使唔使咁密啊？盗摸嗰度点解叫咁样？ 因为嗱，点解咧？对上嗰架同今次都系噶，今次嗰架买咗半年，有三个已经招手啲 friend 话：，喂，你唔要啊，黄生，你俾我啊，我接你走啊。 因为太靓啦，你觉得 保养得好，咁 成车。 试过上嗰架咧，都系半年前啦。嗰架千五 CC 嘅丰田，我摆喺元朗十二点，成条街系宝马 Benz， 系冇望，系我因为点解太热啦？我因为要等我老婆买餸，咁我企埋侧边。啲人行过唔系望宝马 Benz， 系望我嘅丰田。 点解咧？因为拧立立啊，真系。 拧到住头系 照镜， 系啦，冇错啦。咁我整先知道，咦？人哋望咩咧？咦？原来望我噶，即系 日本车，估唔到系。 冇错。 哇！你真系好疯狂喎、 啊！你老婆有冇投诉噶？ 系咯。 有啊，有时落雨啊，打风，其实咧，佢会我个车场而家现时咧，佢会隔一日会系揭开你个车套，会系睇系咪你依架车系咪泊喺度嘅。佢、 哦。 即系连佢揭开个车套喐咗，我自己知道。 哦，其实原来你都冇同我哋讲你落埋车套添。 车套一定要嘅，其实如果你真系，其实你拍室内都可以嘅，因为点解咧？啲尘啊，各样啊，你其实最好都系落车套系最好嘅。 但你日日揸嘅个车系嘛？ 唔系，我系起码都四五日坐得先一次。 哦，咁啊，唔怪之你要带翻过啦。 四五日先至揸一次嘅话，唔紧要，佢隔一日就会落去睇下架车啦。 sorry， 但系唔系喎，你起码隔三至五日你要卡卡部车喎，因为我最近有个朋友，佢直头。 黄生啊，你架车叫你，你架车话好挂住你，你翻嚟同佢倾偈先啦。喂，多谢晒先，多谢晒先，黄生。 我哋节目完啦，唔好 意思。好爱啊，真系，你话啦，如果做到佢老婆就好啦。 劲想唱首歌，只有真爱，只有。 再见，拜拜。